说话形容丰收快活人，你会点讲啊？ 我是拜仁仔远种人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逢寿开乐然敲敲摊啊！我讲嘅系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丰收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系反话。 我是梁继昌，丰收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嘅梗系真话啦。 梁继昌、李丽睿、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四个人系咪家伙？睇真啲 ，Crazy Four， 我系小张张。 有得玩唔玩，正一笨蛋；有得食唔食，最大恶极；有得饮唔饮，最佳一等。我就系咁啊，翻嚟，今日非常之精神嘅小丽丽，好有个仔嘛。 Welcome back， 好。我今日又系马老师上身，又作句，等阵先，好嚟， 嚟， 天阴阴，气凉凉，丽睿玩到失晒常，听住风骚，身心强， 同埋今 日又有小羊羊， 我 进步 得好快， 好犀利啊， 跟得马老师 多啊，你小心啲。 我知啊，个个都炸炸地地做功课，好彩我都有 吸晒嗰啲阳气。 冇错，5月23号，今日嘅天气系多云有雨，不过我哋二台直播室就系美女如云，俊男如雨，我系俊强， 不能沟通， 好嘢，欢迎回来。 每日雕到都要做功课，好大压力啊！ 喂，阿小杨杨，其实佢唔系净系今日失常，佢平时咧失常，仲要琴晚佢瞓得几个钟，两三个钟 啊！我谂两个钟到， 唔系玩得太开心，完全感受到你嗰种呢几日嘅开心。 好，我哋将阳光带入嚟二台直播室，一齐踩人啦！ Yeah!专登拣俾你啊！有冇靓仔嘅 Japanese boy 啊？ 成台都系啦，我哋全部都系靓仔啊，同埋美女啊， 俊强啊！ 欢迎各位朋友一起参与我们这个欢迎大会，远道由日本归来的 有几下听不懂。 人哋话咧食甜品系唔会饱嘅，去玩咧系唔会攰嘅。 梗系 所以阿李婆咧严格嚟讲，唔系琴日翻，系今日翻。 冇错，因为朝早翻。 唔好叫李婆啊，叫佢小锥子啊。 哦，小锥子。 小锥子，点解啊？ 日本名。 哦。 哦 ，OK。 哦，锥长。 阿锥长咧，其实佢今日翻。因为我谂你落地嗰下已经过咗十二点啦。 诶，已经系一点钟啦。 系啦。 啊，对唔住，系啊，应该我教翻一个钟头嗰阵十二点钟。 系啦。 系啦。香港时间十二点钟。 佢系今日翻嚟。 系冇错，系今朝凌晨翻嚟嘅。 然之后， 系咪好任性啊？ 仲要揸， 但你个样一啲都唔觉得攰喎。 梗唔系啦，我自己知咩事，我而家都唔知你边个。 佢一点后就冇电噶啦。 佢攰你睇，佢攰你睇唔到，同埋做节目嘅时候佢唔可以当真。 但系有时你会唔会觉得咧？你好攰好攰嘅时候嘅咧，会回光返照 嘅。系啊， 有一种发梦嘅感觉， 系有一种发梦嘅感觉，好 sharp 醒啦，唔知做乜嘢咧。但系跟住冇电， 系啊，做完节目就知啦。我记得嗰阵时咧，同阿李丽蕊做清晨发人咧。我系要四点几起身啦，但系次次咧嚟到呢度一开麦好开心啦，做完节目咧，噗一声突然间好似 闪爆， 取爆漏电噶会，系啊。不过今次其实我都觉得系开心嘅，不过同上次嘅话，即系虽然系同一个地方，但系去嘅地方就完全唔同，以及就系嗰种嘅心态啦，同埋嗰个去玩嘅嘢嘅话，亦都好唔同。咁但系就头先咧都喺楼上咧，我哋喺三楼啦，大家都有倾偈嘅时候，我哋都讲咗少少嘅。我觉得就系最难得今次嘅就可以祈求咗一个神咯。 系啊， 咩神？ 佢绝对需要。 你估下，你估下，你估下。 祈求咗个神。 系啦，我好需要嘅。 呢个 唔系 IQ 题 嚟噶。精神。 精咩叫精神啊？ 你要 精 神咯。 精神唔系，精神我太精神啦。 我知 财 神。 财神唔系财神你啫。系啦，你估我咩？ 我听错啦。 啊，冇错，我要去祈求咗有一个男神系你啫。 你要见到啲日本嘅。 日本啊，我算得。我因为咧就今次咧冇乜话特别嘅行程会想去，咁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话，哦，终于瞓醒啦。嗰日咧我哋近近地睇下可以喺边度可以去玩啦。有好多嘅行程本来想去嘅地方嘅话咧，最后啲都系 cancel 咯。冇啊，因为其实唔想 问题， 冇错，心情嘅问题，唔想为咗去而去，亦都唔想为咗嘅就系啊，我因为今次嘅四日嘅话，跟住咧我要去咗四个景点，或者我唔想去追赶呢啲咁嘅嘢，咁就感觉上觉得今日你想舒舒服服嘅，咁你咪去咯。咁竟然咧就我嘅另外一半啦，因为佢有去过京都几次噶啦。咁跟住佢同我讲嘅就话，喂，我最中意有某一个神社。咁嗰个神社咧就叫做河合神社。咁，其实都唔系嗰啲咧，即系可能清水寺啊，大家都咁熟习嘅一个神社嚟嘅。我点解咧？咁佢话，但系其实本地人咧系好中意去嘅，因为佢系一个森林里面。咁你去到嘅时候，系咪非常好啊？咁佢就位于一个森林里面嘅话，好多人咧可能喺夏天嘅时候。就会去嗰度乘凉啊，有人喺嗰度画画啊，又或者系带啲小朋友去玩啊，咁样佢一个森林有好多嗰啲即系高上好 插晒天嘅树， 一入咗去咧好似冇咗阳光嗰只， 系啦，咁所以你入到去嘅话咧，你真系 feel 到嘅就系你闻到树木嘅味道啦，啲草嘅味道啦，咁嗰啲咁嘅嘢你完全有晒，嗱小桥流水啦等等嘅，但系最紧要嘅就系一去到嘅时候，我就见到，诶点解嗰个地方咁多人嘅咧？全部都系女仔， 即系喺突然间入咗心。 系啦，入去 我知姻缘嘅， 拜 姻缘嘅， 唔系。 求外 仔仔女， 冇错， 系啊，拜完系靓嘅， 系啦。咁跟住我就见到仲有好多女仔。 我知咁啊，唔同咗啦，例如前辈。 你真系识讲， 我就话你一啲都唔配，百里透红嘅肌肤， 你会唔会拣少少？ 好似剥壳嘅鸡蛋， 哇， 多咗少少， 佢变咗啦， 真系变咗。 咁你大话都讲得出嚟， 我越嚟越唔中意你。 琴日马老师同埋 Michael 大佬不断调教， 我都知道你前度无可限量，我话俾你听。 我冇调教咗马老师啫。 咁跟住我就去到啦，我就问咗究竟咩回事啊？咁样跟住佢，系咁咧，你就可以喺呢一度嘅话，佢有咩咧？每一次咧，你要去做嘅时候嘅话，你就系俾600 yen，600 yen大约系几十蚊到啦。咁跟住咧，佢就买一个咧，就好似系木做嘅一块镜。咁嗰份木做嗰嚿嘢嘅话咧，其实上边咧就有啲眼耳口鼻嘅一个女仔嘅样嚟嘅。咁跟住就好啦。咁当然你买咗呢个套餐之后嘅话咧，你就可以攞住呢一块木做嘅镜啦。咁跟住咧就可以去另外一间房咯。另外一间房又做乜嘢咧？去嗰度嘅话咧，佢就有好多啲画笔啦，有好多啲唔同嘅颜色啦，你就可以咧为佢呢一块木嘅镜咧就帮佢咧装身啦，冇错，你可以画佢啲头发好长啊，可以画啲眼画精灵啊，又或者嗰啲眉好粗啊， 好似啲小朋友画画班， 冇错啦。但你见到每一个人嘅话咧，都画唔同嘅样，就系你祈求你自己第时，我希望我啲眉好粗啊，或者嗰只眼咧有双眼皮咧，有咩你就画上去啦。 即系净系得个样嘅， 得个样嘅， 身材冇得画嘅， 冇嘅，得个身嘅啫，即系一个圆圈一个波板糖，嗱佢俾一个细细个嘅波板糖你，咁啊有眼耳口鼻嘅，咁啊上边嗰就我哋任得你画啦，画完之后嘅话咧。 跟住你一路画，跟住你要许愿咯，希望自己啦。呢、這个叫做美丽的神， 的神美丽的神， 喂，公平喎、啊，咁男仔冇得玩嘅， 都得。男仔都有嘅，男仔都可以嘅，但多数嘅就系九成都系女仔咯。有啲直头你见到佢好神心嘅，着晒和服啊，拍晒嘢咁样噶。好啦，当你化完妆嘅咁就呢块镜咧，你想将佢摆喺边度咧？喺个神社嗰度咧，就喺隔篱个美丽的神隔篱嘅咧，就有啲位置嘅。你就将你自己嗰块镜咧，就系摆上去，跟住咧就祈求啦，祈求完之后未完，咁跟住咧你就要去另外嗰个位嗰度咧，就可以再俾600 yen 做乜嘢咧？就系饮美丽之水， 一个套餐嚟啊！ 咁佢点样噶？佢一樽樽噶啦，已经有。 佢系一杯杯嘅。咁、你去到嗰时候，我又俾六百一啦，六百一我，跟住咧佢就会斟俾你。佢就系咁。 系真系一杯水嚟嘅啫。 即系佢其实你应该美其名嚟讲嘅话，系一杯蜜糖水。 O、okay, K， 有少少味嘅， 有少少甜甜地嘅。 即系系啊， 系啦， 都系 攞 个意头啦。如果普通水可能你觉得呃水嘅啊。 系啦，冇错，佢绝对系呃水嘅，其实系呃水成件事都，但你觉得好玩啊。好啦，咁跟住咧，我哋就攞住呢个即系美丽的水啦，咁出嚟。就哇，好劲啊！真 系好开心噶、啊， 真而 一滴不漏， 一滴都舐埋 晒佢。 跟住咧饮完之后，你觉得哇，你自己好 皮肤紧致 嘅人系啦，紧致同埋发光嘅、啊、你觉得自己 系咪？但我想问。當地人識得去啦、但係譬如如果旅即係遊traveler 咧、 遊客 點樣揾到？我唔係好見到咯。 係咯，咁我點樣揾到呢個社出嚟？ 你算啦、你 咪就係睇美麗的神，就是、河合神社，係、啦，河合內保寺嘅河合。 咁講先，因為我上次去我都唔記得我有揾過呢、 這 個。 因為佢唔係特， 冇錯，佢唔係大嘅神社，即係當然本地係一個大嘅神社，但係你必須要去嘅咧，咁譬如可能講緊係清水寺啊，嗰啲咩東寺啊， 寫神大嗰啲大寺院。 係啦，咁我就會去到呢個，係咪好好玩啊？ 好玩。 未完。跟住突然之间又见到咧，就系 的餐， 你系冇谂过喺嗰度，佢就喺嗰个位置，点解搭咗个台咧？咁又见到咧，有一啲咧攞住乐器嘅人咧，就鱼贯咁样行入去啦。咁我哋就发生咩事咧？咁样点不知咧？就因为咧，佢哋要喺嗰度咧，就系sound test 啊，即系佢就系试紧啲声。咁跟住我哋就当然啦，就哇周围望下就，发生咩事咧？咁样点不知原来喺我哋去完饮完美丽之水之后嘅一个钟头，佢就有一个五间音乐会。迎接夏天嘅来临，系咪好正？ 你撞啱晒，佢应该唔会日日系我。 佢唔系日日系，佢净系得嗰日。咁跟住收尾，我哋就去到嘅话，咁跟住哇唔得啦，我哋一定快快脆脆咧要行一行个森林之后嘅话，跟住咧大约一个钟头之后咧就要再翻嚟嘅就霸个好位咧，就去出席呢一个嘅五间音乐会。 你是不是星期日的那天 星期六来的、是的他们就是有四个管乐手跟着他们有在上面那里就有很多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九石羊的比如可能是什么移动城堡啊、什么那些什么嗰啲龙猫啊，嗰啲佢全部就系喺嗰度咧。哇！你好熟习嘅音系啦，就演奏晒嗰啲啦。又见到嘅就系喺当地嘅一个京都新闻嘅人，就系采访佢啦。我觉得好开心。咁跟住就玩到成两点几三点钟，咁跟住就再去我以下嘅行程啦。咁、我觉得呢一个系我今次想同大家系意外嘅惊喜咯。特别你去到一个咁嘅地方嘅就系、喺有好多嘢你都唔需要 plan 嘅，咁、你就系、我觉得好有缘分。即系你啲咁嘅嘢，嗰啲可能系 plan 都未必 plan 到，系咪咁咯？咁所以我觉得呢一个系想同大家分享一下。 同埋你嗰日系好好天嘅， 嗰日非常好天，但系好天得嚟嘅话咧，佢应该系阴天，又唔系话大嘅太阳，系啦， 有凉啦， 系啦，好舒服。即系我觉得嗰个地方。 我想问下你块镜使唔使写名嘅？ 块镜唔使写名嘅。 咁 唔使寫，你可以寫，你可以寫嘅，即係你寫啲乜嘢啊？係啊，你化啲咩妝啊？或者你搽藍色嘅眼蓋膏都可以嘅，係啊。 咁咪會循環再用呢塊鏡？ 唔可以循環再用，因為你已經 畫曬 落去㗎啦嘛。 係啊，會用啲酒精可以抹翻走啊。 唔可以㗎，因為你要擺咗去嗰度。 日本有啲神社咧，咪有啲掛嗰啲牌嘅，佢唔都唔會再喐你㗎啦。你掛咗上去就係你㗎啦。 佢都有嘅，佢有另外一個又祈唔同嘅福嘅。咁嗰度嘅話，亦都有好多唔同嗰啲御守啦，就可以唔同嘅嘢嘅。可能有啲系祈求呢个交通安全啦， 学业 最重要系学业啦、生产啦、 同埋佢因為嗰一度嘅話有一個神社咧，佢有一兩棵樹係好奇怪嘅，因為其實寫日文我唔係好清楚佢講乜，我相信佢應該係兩棵好類似好似連理樹咁嘅嘢，所以喺嗰個位嘅話咧，就應該係可以係求一啲類似係希望大家夫妻和合啊，又或者係即係大家愛情和順啊等等嘅咁樣咯。咁佢有好多呢啲唔同類型嘅御守咯。 得啦，我要準備離開你哋， 到你啦， 去邊啊？你去邊啊？ 話俾你聽。 是真的、马老师 plan 紧嘅啦， 真系好好玩，系、你系、 啊，系啊， 你又走噶啦 嘛，迟啲再话俾大家听啦。 耶、 hey, ！早晨早晨，廿八度气温，出嚟湿度87%，今日我哋嘅 AI baby， 哇，紧要啦， 12点后密切留意。 你都会加入啊？ 我都会加入啊， 要啦， 好难啊，睇个 topic。 同埋今日我哋嘅讨论区题目。 就係、是、究竟啊，我哋有啲乜嘢係會係任性嘅一個做法咧？又覺得你覺得咩叫做任性咧？一陣間我哋大家一齊討論一下。 好。我哋嘅节目嘅10:29嘅啦吓，已经去咗半个钟头噶啦。翻嚟咧，我继续会有我哋嘅倾偈啦，同埋网上情啦。11点之后，我哋今日讨论区就系、是、你系咪一个任性嘅人咧？有冇做过啲咩任性嘅事情咧？可以留言嘅。多云啊，初时有滞同埋雷暴，28度嘅温，相对湿度87%。啊，听紧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先听10:30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对于近日退出器官捐赠登记的市民大幅增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已经要求警方调查，了解有没有涉及违规和犯法的行为。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强调，器官捐赠非常重要，拯救了很多宝贵生命，本港会继续推动和内地合作，过往亦都有个案因为相关合作帮到香港需要器官捐赠的病患者。李家超又说，留意到近日取消器官捐赠的不寻常数字，包括超过一半根本没有登记的取消，亦都涉及重复取消，一些没有登记又取消非常可疑。他严厉谴责尝试破坏系统的人，形容是耻辱行为，已经要求警方调查。 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同埋星期五以即日往返嘅形式去广州同埋深圳出席粤港合作周活动。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话，听日到广州出席粤港合作周启动仪式，活动由贸发局同广东省政府商贸厅联合举办。佢亦都会出席粤港合作周有关粤港联动推动高质量发展论坛嘅开幕式。李家超话，星期五会到深圳出席粤港合作周旗舰活动港潮流开幕活动。这一项活动展示由香港企业设计、制造和经营的产品，有助港商开拓内地的内销市场。他又说，随着与内地全面通关，在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之下，他和司局长会频繁即日往返内地。政府计划今年同两间电力公司就管制计划协议作中期检讨。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质疑，在现行奖罚机制之下，停电事故之后仍然可以得到奖赏，令人观感不好。又说同样是公营公司，港铁的奖罚机制是列车服务延迟31分钟或以上需要被罚款，政府同两电亦都可以采用类似的机制。田北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两电有 8% 的准许回报率，原意是鼓励他投资，而利润亦都包括开支，但是过往没有人提及由谁监管两电的开支，包括聘请多少员工、高层员工、编制等，质疑并没有诱因令两电要控制成本。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梁希在同一个节目说，除了关注两电准许回报率和奖罚机制之外，亦都关注现时燃料调整费全数由市民支付，认为两电亦都应该承担部分燃料调整费，以令两电会采购最合理价钱和最适合的燃料。中国短片分享程式 TikTok 入禀法院，要求阻止蒙大拿州对 TikTok 实施全面禁令。 TikTok 说，这项史无前例将会在明年开始实施的禁令侵犯了受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权，并且是基于毫无根据的猜测。发言人说，相信在一系列非常强大的先例和事实的基础上，将法律挑战中获胜。蒙大拿州州长詹福尔特早前签署法案，明年起禁止 TikTok 在当地营运，成为美国第一个签署法令禁制 TikTok 的州份。当地五个用户日前亦都入禀法院，寻求阻止执行有关禁令。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骤雨和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的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10点，跌68点，总成交金额28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6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70点，跌5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7.5，跌1.2；腾讯控股340.4，升2毫；盈富基金19.8，跌4。快手55.95，升2.45；阿里巴巴83.45，跌1.5；美团134.6，升2蚊；建设银行5.35，跌1仙；比亚迪股份251.6，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8，日元138.81，瑞士法郎0.899，加元1.35，人民币 7.05，英镑对美元1.243，欧元对美元1.081，澳元对美元0.665，新西兰元对美元0.629。日经平均指数报31,286，升199，港金报18,320，跌1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2.29，卖出1,962.99。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私隧现在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车多。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都是慢车，龙尾就在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面对新型犯罪和各方挑战，人老心未老。陈建斌、董勇、郭平三剑合璧，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咁点做好啊？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蕊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剛才小雨分享呢，佢喺呢个日本嘅小雪喺佛庙里面。 冇错， 我想问你哋之前有冇试过喺日本呢啲佛庙呢做过啲乜嘢。 係、 我记得嗰陣时呢，我唔记得系咪清水寺呢。总之呢，佢有一个地方呢就唔系求美丽嘅，唔知系求好运身体健康。咁有个嗰啲真系水囉，即系有个水喉咁流落嗰个叫做石缸嗰度。咁跟住呢就有几个嗰啲乜乜呢咁样。个个埋去就不一乜嚟咕咁样 饮。哦，饮水啊。 饮直接啦、啊。当时我谂第一啲水生水系干净净噶。第二嗰啲乜乜，我见到前面个阿尖妈都。 我饮完你又饮。 系啊，你又饮。 大同嘅世界啊。 间接接吻。 可能咧，当你喺呢个叫做求身咧见到咧，你就唔会介意去到。你见个个都系咁排晒队噶。 系啊，唔系佢有好多唔同类型嘅神社嘅，佢有一个其实我都想去嘅。佢有一个就系可以消灾解难，咁就可以将你自己以往嘅就唔好嘅嘢咧，咁啊全部去到嘅话咧就掉低晒，跟住咧就祈求嘅就幸运之神嘅降临咯，咁样嘅。佢有好多，特别系京都冇去到，因为我觉得其实我而家都几好运咯，我唔想。 我 而家 冇， 因为佢又话好运嘅话唔好转噶嘛，即系如车工一样啊嘛。 冇错， 系你由得佢一路咁样去啊嘛。 有冇试过嗰阵时？ 你有冇？ 一定有嘅。 你祈求嗰啲乜嘢啊？ 唔系都系挂啲嘢上去啊！我乜都求噶。 你求咩先得？ 唔记得啦，太耐冇去日本。 但系你有冇试过咧？喺啲佛庙啦，无论泰国又好咧， 有 啦有啦，日本又好啦，国内又好啦，我试过咧，佢即系有啲叫做想你买嘢嗰啲人咧，会讲好多说话。我记得有一次咧，嗰个领队定导游咧，猛喺度碎我哋咧，买喺北京我记得买貔貅啊，你哋有冇买过？ 有啊， 啲瑞兽一只一只一只只咁样样，咁咯，即系话讲到 貔貅系咪 冇劈柴 招财招财。冇错，有入啲钱就有入冇出，系啦，即系储到钱。 但我反正咧，我每去到一个外国一个地方咧，我一定会唱定佢哋一啲银仔嘅，就方便去嗰啲寺庙度啊，掟龟啊，掟落个池啊。 冇龟点算咧？ 即系总之有得掟， 我一定要有龟。 总之你见到个类似龟嘅人就掟佢， 我一定要 系啦，有地方抹大个口啊，啲水啊就掟， 唔系实有， 咁咪好多人掟你咯， 系唔系实有龟喎？ 咁我唔系有银仔， 但日本有冇呢个习俗嘅咧？抌落个水池，我好似冇见过， 唔会有人去做呢啲咁样嘅嘢，你明唔明啊？你觉得我就 中国有呢啲， 系 老嘢， 唔同咯，各处乡村 啊。我自己嗰阵时去神社嗰啲咧，因为我有宗教信仰，我即系抱住一个参观啊，影下相，因为系咪？就 是 清水寺啦，嗰個望出去嗰個山咧，係 清水寺， 好靚， 係噶， 或者嗰個係咁影相咯。咁啲人喺度入去拜啊，跪低啊，我哋 同埋建築物好誇張嘅，佢哋嗰啲建築物咧，佢就係一 建築嚟嘅， 佢係完全係入榫嘅，係一粒釘都冇嘅。同埋佢誇張在於嘅就係話，點解要用咁耐嘅時間去修葺咧？就係因為佢哋要去研究究竟喺當時嚟講嘅話，可能甩咗嗰一笪油，嗰一笪油係用啲咩溝翻㗎？佢哋希望可以盡量還原翻最耐之前嘅嗰樣嘢，即係就算係一點啊，佢哋都會咁樣做。咁所以咧就佢個復修嘅時間係好長，但係最近個開翻啦，所以咧我清水寺都好奇怪，兩次我都係過門不入嘅，因為好多人，就算係佢前邊嗰條商店街咧，都好多人塞得水泄不通。咁同埋其實今次去過，同埋喺兩個月前去嘅話，又會係兩個唔同嘅光景。上次仲要戴口罩，今次嘅話就係完全唔需要， 冇人戴啦， 冇人戴口罩，以及咧就係。世界各地的人多了很多，你会见到有很多的就是讲不同类型的话的咯。俄罗斯的又有，法国的又有，越南的又有，泰国的又有，韩国的又有，相似就没那么多。咁所以其實今次你會見到好似個聯合國咁樣咯，但係好多人全部湧曬去，真係復常啦，所以係等佢哋開心嘅。你會見到嗰陣啲經濟都好犀利，因為啲人買嘢係一堆一堆咁買啊，好似咧即係 報復式旅遊 報復式咁樣去 shopping 咯。 去日本買嘢我最中意啊，嗰啲全部紙袋嚟， 佢好鬼靚㗎啲設計。 可唔可以送個紙袋俾我？ 只要紙袋啫係嘛，我大把 十十嘅俾我咩啊？佢冇話要日本啊。 真係好誇張 啊！係啊，好靚啊，好中意喎！ 我有另外有一個我好中意去嘅係咩咧？就是去嗰啲咧賣沙茄嘅酒鋪啊！佢全間都係琳琅滿目，來自唔同地方嘅。佢又有即係一個區，呢一度咧就靜岡縣嘅，呢一度咧就京都嘅，呢一度就唔邊度產嘅。跟住你淨係睇佢啲招紙咧， 靚到 不得之了啊！我最近今次啦嚇，我買咗有一支嘢，我諗大家都會好中意嘅。叫初戀， 實茄嚟噶， 實茄嚟啊！ 你估佢嘅味 好抵死， 我懷疑佢嘅味係先甜後苦。 唔係，如果你要講個味道嘅話，點解佢叫做初戀呢？其實係非常之易入口嘅，同埋嘅就係類似嘅就係比較淡身啲嘅，就係當你同你嘅第一個嘅男朋友或者係女朋友嘅時候嘅話，你要去飲實茄，而且佢希望可以將呢樣嘢嘅話咧變成比較年輕化啲嘅市場，因為實茄佢會覺得係老嘅人先至飲嘅，而家佢希望。我就啲後生仔，日本人佢會飲實嘅，所以佢出咗一支叫做初戀嘅嘢。個招紙咧就係一個女仔著住一啲即係校服裙，咁跟住咧就攞住一封信封 love letter， 咁樣嘅張招紙啊，跟住叫做初戀。一飲落去嘅時候咧，你又發覺就係佢甜甜地嘅、淡淡地嘅，佢就係好似初戀咁樣咯。 哇！佢應該有個系列嘅，你叫單戀啦、苦戀啦、失戀啦、網戀啦， 幫我揾支黃昏戀。 系咪先？呢个一个系列， 我应该揾翻支裸聊俾你。 咦，马老师，你有呢个癖好嘅咩？ 好难讲，我真系觉得，所以我觉得佢真系好鬼识做生意， 好正， 系冇错。 你搞几耐？你谂下，系咪？ 你话如果呢样嘢啱啱识咗个女仔，你都送佢礼物，送呢个几好 啊？佢仲要喎，好乞 人憎，除咗你買咗嗰支殺車啦，有嗰張咁樣嘅嘢啦，佢個故事係咁啦 ，and then 跟住佢重要係點樣咧？佢就係佢有一個嘅茶包送俾你，係、啊， 點解？ 我唔知道啊，總之佢就係佢送俾你有啲有啲茶，咁啊就係你話飲完之後咧有初戀嘅感覺。 但你買嘅時候係咪佢親自同你介紹呢支酒啊？ 嗱，我哋去咗嗰間酒鋪嘅話咧，我哋今次係第二次去啊。佢有一個好處，佢就係佢你估唔到嘅，佢喺條街邊嘅啫。咁佢喺當地嘅人嘅話咧，黃昏嘅時候佢就會飲杯啤酒之後，跟住先至翻屋企。嗰一隻嚟嘅，係一啲佢又唔係居酒屋，但係全間嘅啫。佢每一次你坐低，大約係俾一個價錢嘅話，你就可以喺佢今日佢 recommend 嘅 list 裡面嘅咧揀兩隻酒，咁跟住你就可以飲啦。咁啊飲完之後，嗰你中意你咪買咯。我冇記錯，應該好似係1000 yen咋。是啊， 即是百几啊？ 六十几蚊到啦，100蚊到啦，系啦、啊，千零 yen 咁样。咁跟住你坐低，佢就可以俾两支酒你饮，系啊。咁你饮完之后嘅话，你就可以，你中意你可以选择买或者唔买都可以。咁、我觉得其实佢呢一个做生意嘅方法又系好好嘅。咁你可以坐喺度咁啊试试试。我见到有好多人咧都系饮完之后嘅话，一定买嘅。 系。 佢仲要同佢介绍话俾你听嘅就呢一个啲咩嘅新嘅酒，呢啲系点点点，呢个古仔又系点点点。佢又话你真系死梗嘅。 下次帮我。找埋嗰支忘年恋、黄昏恋、加忘年恋，你要乜嘢啊？ 我要 找寻恋， 系啊， 找恋，我要饮水啊，我唔饮酒啊， 养胃 啊， 冇错啊， 好，大家一齐爱恋爱恋啊！今日咧，我哋十一点钟之后讨论区嘅题目就系、是：你有冇个任性嘅人呢？有冇做过任性嘅事？ 今晚星线尖，发现有。 网上情，每人心里都有一个故事，每个人的心里边都有一个故事潜藏着， 或深或浅，或远或近。可能每个人都是自私的，虽然已经拥有了身边的他，但心里面仍然住着一个曾经忘不掉又爱又恨的人。就算今日身边的人对你几好都好，都没办法代替曾经伤你最深的，亦都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如果要问你以前那个人有什么好啊，你可能讲不出，总之就是心里面忘不掉。可能你已经不再喜欢他，甚至你憎他，但是他会一直在你心里面，怎么都不可以忘记曾经的美好的、忧伤的、过去的，都是深深浅浅成为一个故事在记忆之中。即使再恋爱好多次，拥有好多的爱，但你的真爱、你的执着只有第一次留给回忆。可能会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可能。或者当你转身的时候，那个人已经不在路后了。原来人不会为了同一个笑话笑完又笑，但是人会为了另一个人喊完一次又一次。可能你心里面有数不清的故事，但是最放不低的永远只有一个。如果再遇见他又如何呢？你还会认得他吗？你还会想和他一起吗？你今天的心里面又潜藏着哪一个人？ 望着你问我怎么不说话，我说我心已冷，你说你不想再孤单，但在这刻看见街角人渐散，人散去始终不再返，在瞬间像看清楚这变化，你说你深爱过，我说我不想再附和，就让痛楚教我知道谁是错，曾错过怎可一再错，与你再遇又如何，再进入漩涡，茫茫然仍是我，往日我只是傻，茫茫然仍是你，你令我将痴心轻率破，在瞬间像看清楚这变化，你说你深爱过，我说我不想再附和，就让痛楚教我知道谁是错，曾错过怎可一再错， 失火。 同一近呢一首再遇啊，早四分早上十一点钟吓，咁咧系啦，咁啊有一句说话叫做咧讲钱失感情啦，咁啊喺网上咧有一单旧嘅新闻，2011年啊加拿大嘅咧又有人再拎翻出嚟讲，就是、一班同事咧有廿几个人嘅，咁咧佢哋咧夹钱买彩票啦，咁同埋咧已经夹咗一段时间，你知啦，你唔会一买就中噶嘛，咁啊夹咗一段时间都唔知夹到，大家都知系循例啦，即系 每一次一买嘅都系呢一班人， 是但啦，都系呢班人啦，咁、样好啦，咁有一日咧阿马小强即系加拿大。但个马小强咧就冇翻， 你改牛小强， 但系嗰个 牛小强 点改啫？哦， 好啦好啦， 系啦，加强啦，好冇？ 马加能，但系嗰个马强咧就佢嗰日冇翻。咁咧嗱，佢冇翻嗱，第一咧你可以话喂，咁你可以打俾佢问佢急唔急咁啊？咁啲人咧又可能又，佢都冇翻唔使啦，咁样就冇遇佢啦。点知中咗2.9亿港 元？通常命运就系咁噶啦， 系啊， 你夹就唔中啦，你唔夹就中。 阿马强翻嚟就勃然大怒啦。 我可唔可以咁讲？我就其实系阿马强搭沉船咧。其实如果一路你系弃船嘅话，我哋就中咗。 就于你 话乱买马强嘅气场， 可以绝对可以咁讲。 系啊，系咪啊？我都咁讲噶嘛。 真系冇翻噶嘛？ 又咁啱得咁巧喎。 系咯，然后又中到。 阿 Brian， 你系马强，你会点 咧？嗱，如果即系睇佢系咪真系冇俾到钱啊嘛？ 咁佢放假。 系啊。 咁即系冇夹到钱 啦。 你系咪真系冇夹到钱先？ 喂，你 但系平时话唔系嘅，我摆得100蚊，仲要你以后每次买两面扣啦， 佢冇咯。 咁如果佢冇你，系啦，你又冇，咁我真 系 好难计。 佢哋嘅同事就系咁讲。喂，咁呢一期你真係冇真金白擺落嚟，佢就唔係，因為我放假，如果我喺度，我一定會夾嘅。咁同埋佢過往都有夾到，嗱，佢話我嘅行為嘅行徑咧，我過往都會夾嘅。咁所以如果我喺度，我都會夾，只不過因為我今 日放假， 係啦。咁告到上法庭。 我想問一樣嘢嘅就係話，其實你都可以話嘅就係你今次可能你今次唔想夾咧。係 啊， 我點知啫？啊，告到上法庭，咁啊，法官點判啦？ 係啊，嗱。法官咧就系话佢系有理据，所以咧到最后法官都未判咧，佢哋达成咗和解啦，即系可能咧 夹翻少少， 佢班同事系啊塞翻少少俾阿马强， 1000万咪搞掂咯，你有二啫， 唔系，但系佢24个人。佢24个人 唔系分好多， 唔系好多嘅咋？佢一个计过咧， 几百万， 就系每一个人又唔止，每一个人大约1100万港元到啦。咁可能佢俾翻200-300万啊，马强咁。喂，你真系冇拎钱出嚟。 系啊，其实 你而家发烂渣都冇。 但我觉得好得意，点解法官会咁判嘅？系咯，点解会咁样咧？ 人啦，唔好烦啦。 嗱，法官唔系判，法官未判， 佢庭外和解，成班人和解。 系啊， 我觉得分俾佢系人情咯， 系啱， 唔分俾佢都系道理嚟。 咁你分几多先至系人情啊？唔分俾佢嘅，唔分你俾佢几多？ 其实真系100万俾佢都够噶啦，你 请佢饮餐茶算啦，不如 好嘛？你请饮茶， 由1000万，其实对于阿马强嚟讲真系好惨。原先嘅就系有1000万，但系而家变咗100万。 佢呢个价房都贵咯，只可以咁讲，系嘛？ 咁但系呢一样嘢真系，你真系冇夹， 系啊。 同埋你以往嘅有啲咁嘅 pattern 嘅话，但系你有可能嘅，你今次你唔夹噶嘛？ 你可唔可以唔好用个理智啊？ 咁 但系 我 哋真系讲咗马强 呢件事啊， 系因为我哋喺加拿大买强， 系啊， 所以望住马老师啊。 唔知呢个命运系好。啱你啊！唔知点解，你唔觉得你自己成日都系咁样嘅咩？ 我以后唔同你哋夹， 咁你都唔会中，唔使担心。 搭沉船 就系咁咯，花边新闻一宗啫。 我觉得佢俾一封利是佢算数啦。 佢未必肯咯。 你肯唔肯啊，马强？ 肯唔肯啊？ 系啊，最紧要系你啫嘛。 一封利是可能几百 蚊。如果你肯嘅，你就唔好走去掠人啦。 系啊， 即 系 口 价啊，马老师， 你俾翻3000万我算数。 可能打分都系得1000万，要俾翻3000万。 李小姐请坐，请问边度唔舒服呢？ 哎呀，梁医生，我好唔开心啊！ 点唔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冇晒心机噶啦，但系星期一到五嘅话又 OK 翻，特别系朝头早嘅10点到1点咯。嗯、但系咧之后嘅话又唔开心翻啦，每日咧好似坐过山车咁，我好担心。 啊，李小姐你唔使担心，冇事。嗱，专门揾阿马姑娘开啲开心药俾你，你照足时间食，搞掂晒。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啊，唔使钱噶。 梁家章 李丽瑞、马小强，丰收快活呀！ 好啦，预告下先，翻嚟咧，我会讨论区啦，同埋我哋今日12点，迎接我哋嘅新环节，叫做 AI Baby。 哇，好惊啊！ 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你系咪一个 非常 之 任 性嘅人，同埋最任性嗰次系做咗啲咩嘢？ 讲等啲年青小伙子 我先啊，呢一个题目咧，其实可以讲下我嘅性格先。我觉得我嘅人咧就都。唔算太多时候出现任性嘅 moment 嘅。 你点定义任性？你觉得啲人做咩嘅？ 即系 谂 呢个任性咧，即系无论嘅后果系点都好咧，唔理噶啦。总之我嗰一刻我 不顾后果， 心入边个谂法系点，我做咗先。 嗯哼， 我就觉得呢个系任性嘅定义啦。 嗯， 咁但系 甚至连伤害人都 嗱，就可以分享我啲就唔都比较 personal， 即系比较就系我自己一个人个人嘅， 就唔会伤害人嘅， 就唔关人哋事嘅。咁、就算关人事，可能都系关我阿妈事嗰啲啦。系啊，但其他人即系啲朋友啲冇影响嘅。 正衰仔嚟，今朝先食完妈妈搞 掂咯，咁样之后但我个人咧就好少任性嘅，但系一做咧。啲任性嘅決定都幾大，係啦，我就係好驚，我成日都比較蛇龜嘅，但睇我樣唔覺得我係驚呢樣驚嗰樣嘛。 唔係你係，係 嘛？ 你係係 啦，係我係船頭驚咩啊？ 鬼 船 尾驚 船尾驚賊嗰啲嚟嘅，係啦。咁所以可以分享下，我自己覺得我人生覺得有兩件事係任性嘅。第一件事講下先， 幾耐之前？ 大學 啊哈。 就係、是、我大學一入咗 Year One 咧，咁我哋要報啲課外活動，要參加學會啦。我就參加一個咧。被譽為大學啊，即係我之前喺啲電視節目都分享過嘅、就係被譽為呢啲爛 GPA 啊，同埋係會俾人踢出校嘅課外活動就係咩咧？跳舞學會 有咩問題啫？ 係啦嗱，你就覺得好似有乜好咧？跳舞， 啊、 但係咧呢、這個 好多大學都出名， 識女仔咯 ，dance 舞哇，馬老師勁喎，就係叫 dance 啊， 就係叫 dance 啊。但係咧嗱，呢個咧 dance 嘅活動咧，呢、這個生活啦，係一個軍訓式嘅生活嚟嘅。因為點解咧？個個人咧，啲師兄師姐咧都話啦，你千祈入咩學會都好，你千祈唔好入 dance 啊、因為入出 dance 咧，我諗一半人係啦，一半人咧。啲 GPA 一定唔過二， 因為你冇時間讀書。 原因 係 咩？ 冇時間讀書，因為咧，我哋譬如我分享我嘅排舞嘅時間表啊、 嗯， 我上堂係上到六點鐘落堂，去食飯食十五分鐘，我就要即刻衝去要練舞啦。六、點三開始 練嚟做咩？ 就係參加表演啊，參加比賽啊， 哦、 因為我哋有啲叫咩有。purpose 嘅一啲活動嚟嘅，唔係純粹興趣班，唔係嗰啲嚟嘅。因為我哋嗱，頭先馬老師講啦，間間學校都有 dance 嘅、我哋呢個 dance 咧係要同其他大學去 比賽 或者要表演，你都唔可以衰。因为是代表学校的面嚟嘅， 咪系咯，咪等于你好像运动咁啫嘛， 冇错啦， 系咪啊？你都要练， 你要 系 咁 练 嘅， 你而家练舞啫嘛。 系啦，但系嗰只练咧系由六点三开始练到凌晨两三点嗰啲。 哇！我谂仲加啲其他嘢嘅， 冇嘅，嗰啲其他嘢就系睇下你会唔会用埋剩翻嗰三四个钟头瞓觉嚟做你嗰啲嘢咯。 原来 正式系排到七点嘅啫，七点完咧就 可能、 我都怀疑人哋嗰啲 dance 咧就 chairman 佢。嗰啲 dance 系 chair lady， 嗱唔系，又咁讲，点解我特别除咧？因为咧，我参加不特止，我仲要我哋叫上庄嘅，即系 join 埋嗰啲 committee members 嘅，我就做呢个副会长，但我系负责管内部嘅嘢，即系搞下大家嘅关系、人际关系啦。 你人哋选你噶？ 都系噶，我 自己 想， 己 我哋入咗呢个 committee 先，即系个 committee 入边再 full 嘅，系啦，即系觉得你嘅性格啱似维系大家嘅友谊。 你系啊，你系啊， 咁我哋中意做呢啲气氛搞手嘅。 维系唔到我嘅， 因为佢唔想维系你啊，佢想维系你，我唔想维系你， 我想遗忘佢啫。 我明白，都系一个字啫。 咁但系咧好开心啊，虽然系辛苦，咁但系咧嗰啲师兄师姐话，因为我个科咧，我大学咪读心理学。 是啊、 都是很多 workload 要看很多 readings 的一科的、咁同埋通常啲我哋读呢科嘅同学仔咧，系冇人够胆上呢个 dance 装嘅，即使系其他一啲唔需要个 workload 咁大嘅科目咧，上到嗰啲我啲嘅嗰啲咩庄园啦，系有两位男同学咧系要收我哋叫大学嘅 warning letter， 即系话喂 你GPA 太低咯、如果你下个 sem 嘅 GPA 再低个二或者低个一咧，你就要。 拜拜 你要走咯，即系可能读到 Year 3嘅上学期 因為我哋嗰時讀三年嘅啫嘛，而家讀四年，我係到 Year Three 嘅上學期，同佢講，如果你下個 sem 再咁差，你畢唔到業， 咁佢即係嘥曬噶咯，之前讀 就嘥曬噶啦。 但如果咁講法嘅話，即係 Daniel 呢個問題咧，點解咁耐都唔解決呢？ 冇嘅，因為 即係如果呢個已經係成為咗一個 嗱，例如前輩你嚟睇，因為咧係一個競技類嘅一個學校同學校之間嘅 inter school 嘅比賽， 我明白啊。 冇一你咪唔好练咁多，你练两个钟都得，冇人逼你噶，其实冇人逼你噶。 系啊，咪即系等于你练波或者你练水一样啫嘛。咁点解嗰啲又冇呢个咁嘅情况？ 足球队 呢个就系我嘅问题啦，就点解提练 足球队有冇踢到凌晨四点？ 咁就可以分析下啦。我跟呢个内务副会长嘅过往三年经历，就系咧，因为我哋系一个可能一个比赛表演咧，讲紧可能大概都30人左右嘅一个。排舞嚟嘅，咁你知道啲排位唔系净系你一个位嘅，即系我行前，其他人就要褪后，系一个即系类似嗰啲叫咩探戈嗰啲群体嘅一啲舞嚟嘅，所以你哋同埋譬如我哋举手都好，唔系就咁举高嘅手，我哋嘅力度啦、角度啦， 其实明嘅，即系要好多次去排， 全部要好多次。 但系其实阿 Sarah 嘅意思即系话，其实胜负系咪真系咁重要？ 嗱， 一定要话唔得， 咁同你讲啦， 咁样 喺大学。Daniel 嘅朋友嘅心目中系真系一定要赢，或者大家都系想攞冠亚季三个嘅。 你都系唔明白我讲咩？其实我讲紧嘅就系话，其实同一样嘢，我觉得呢一种系一种运动嘅项目，系嘛？只不过系跳舞，有啲人系打波，有啲人系游水， 系 咪？有啲人 系 点样？咁但系点解佢哋嗰啲唔会 成为咁多时间？ 系啊，要咁多个同埋嘅就系话，喂，你入亲嘅话，你就一定会得唔到业 啦。 咁咧， 真系啦，因为咧跳舞咧 呢样嘢， 呢个真系有少少上瘾嘅，同埋因为咧入到去咧，即系 even 我都系，我系为咗呢个 dance 我连。报呢个外国 exchange 我都放弃咗，你谂下，系咪啊？呢个就我都觉得哇，好任性，同埋都牺牲大嘅。因为你入到去咧，军训式噶，你真系未排过舞咧，你唔知道嗰种排舞系真系唔系你一个人话事嘅， 啊、 你真系大家，你试下。 其实你冇晒私人生活嘅， 冇晒私人生活噶，你试下举错嗰只手啊！我哋排咗咁耐，个个人望住你，嗰种压力其实好大。 咁有冇人退出噶？即系譬如可能玩下，即系发觉 都会有嘅， 但 系都系要完成咗。嗰一次嘅表演之後，你先可以選擇你退唔退出咯。但係調翻轉嚟講，我哋上咗裝叫做莊員咧，你係冇得退出噶啦。 咩叫做冇得退出啊？你簽咗約啊？ 嗱，咁就係睇下你嗰個你嗰個做人嗰個責任 responsibility 你嘅責任心啦。因為我譬如好似我點解話上咗裝唔可以去旅行呢？因為我已經負責咗，因為我走咗就冇人做嗰個會務噶啦。 哦， 係啊，咁所以都唔係一個普通嘅學會，所以話點解會燃燒到 GPA 咧？你都要搞到要收 warning letter 咧，就係咁樣咯。即系你排过舞咧，即系嗱，咁讲，如果你冇跳过舞咧，你觉得可以跳三分钟嘅舞，好似好 easy 啊嘛。但系你跳三分钟嘅舞，最少都起码要齐，讲紧，起码都一个礼拜嘅时间。就咁样。 你个胃就嗰阵时搞坏嘅，唔关个 其实嗰阵时系开波嚟啦，谂下食十五分钟饭，我就要即刻跳。 你个胃嗰阵时开始啊。 其实食完饭就唔应该跳舞啦。 系啊，仲要日日系咁， 嗰啲会盲肠炎噶。嗰阵时 都 讲。 我觉得有得解决噶呢样嘢，我绝对明啊。 你明明我讲紧呢样嘢。 系啊，喂，你当日试过排就冇嘅，即系我明你哋讲乜，但系。就係佢排舞嘅活動唔同， 我諗係一種文化啦，即係佢哋嗰個 society 嘅文化。 即係就你為咗跳舞，你可以去到幾盡咁樣，個都覺得自己係狂舞派嘛。 即係譬如嗱，你踢波嘛，一隊12個人啦，咁你都係練球技啫嘛，你唔需要練我呢一個位一定要去到，即係呢一個時間。一定要去到呢个位，即系第15秒一定要去到呢个位，你唔需要咁噶嘛。 但我延伸佢嗰个问题就系，如果发生咗一啲问题，会烧到你嘅 GPA， 会令到你身体出现问题。点解你唔谂办法？谂办法，谂办法。你 就系 你入嚟学校，你系为咗毕业啊 嘛？冇错， 咪 读书噶 嘛？ 系噶，所以有时我都谂，我用心理学角度，点解会分析会咁样咧？就首先第一个气氛啦，个文化啦，同埋因为真系咧跳舞一个都几似狂舞派入边嗰个电影嗰个感觉，就当你。接觸到呢一樣嘢咧，係真係會愛上，同埋真係好難去到一個不能自拔嘅感覺。 我絕對相信嘅，我係會覺得嘅就係話，其實等於嘅就係玩一個運動。你喜愛嗰種運動嘅話，其實都係已經進入咗有某一種嘅就係痴迷同埋瘋狂嘅狀態嘅，就係你任何嘅時候嘅。總之我一有時間我就會去做咯，真係狂舞派咯，係咪啊？係啊，狂舞派就可能有。 啲同學仔一唔喐，譬如好似我而家咁啦，我嗰一日一唔喐咧，個心就會囉囉攣嘅，係會囉囉攣。係 嘅， 咁真係任性咯， 任性噶， 係嘛？ 你諗下， 一定講到明㗎啦，係嘛？你 我阿 Michael 大佬話啫，你入去大學為咗讀書啫嘛，同埋好多時咧，譬如我諗 調轉咗啊， 啲同學仔 主下主下調 轉咗， 同埋啲同學仔係點啊？我有個同學仔會考啊，嗰陣時考會考， 攞冇記錯要攞7A 啊，7A 嘅同學仔，但佢入到去大學就係咁跳舞跳舞跳舞，即係 GPA 都唔理咯。但我覺得有時都覺得可惜嘅。 你令我諗起我一個舊同學就係咁樣啦。好啦，咁佢喺某一個系別啦，即係嗰個系別咧好着重拍嘢啊，好 outgoing 啊，出去搞好多活動啊咁樣。佢其實咧本來讀開一個地理歷史啊，即係 geography 同埋 history 嘅系別，入咗呢一個咧好活嘅系別啦。咁為咗符合呢一個系別嘅風氣咧，我要搞好多學會。做好多嘢啊！读咗一年，俾人踢走咗啦， 因为佢成绩太差， 烧咗个 GPA 就烧咗。对唔住，呢一样嘢又系咪应该系大学应该有嘅嘢咧？ 系 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入去嘅时候，你以为你拣呢一科系啱你自己啫，但系去参加唔同嘅呢啲咁样嘅即系学会啊，啲咩咩订数啊活动啊，其实你先至真正揾翻你自己。 冇错啦， 系嘛？咁嗰样嘢你先至系真真正正喜欢嘅嘢，你先至会咁狂热啊嘛。 因为咧讲真，喺中学生嘅眼光或者世界面咧，系比较狭隘，比较狭窄啲，因为你即系除咗你身边嘅朋友同学就系读书啫嘛，你冇其他娱乐噶。但你一入到大学咧，我成日都同啲补习学生讲噶，即系你而家觉得好似净系成绩系好紧要，但你入到大学咧，你身边嘅人咧系突然间多咗好多啦，你见识嘅嘢或者你接触嘅嘢系会多咗好多新鲜嘅事物，你会觉得咦，原来我之前所谓嘅中意。系咪可能我中意 A， 但原来有 B、C、D、E、F、G 俾你拣？ 我谂相信唔系啦，我谂佢就系你哋拣科嘅时候嘅话，会唔会嘅就最紧要嘅就系嗰科读完出嚟嘅话，你有冇嘢做？ 呢、這个可能入去之前会咁 谂嘅，都会有一个咁样嘅一个即系背后你需要背负嘅嘢噶嘛？ 系噶，但入到去咧，成个氛围已经令到你会忘却咗你当初。 错错， 或者你会觉得点解我当初净系谂得咁少啊？其实我仲有好多选择 嘅。所以咪好好咯，我觉得反而嘅而家我哋讨论嘅就系变咗嘅就系大学本来应该就系咁， 应该就 系入到去嘅时候嘅话咧，俾你揾翻你自己真真正正想做嘅嘢，哪怕是就我跳舞嘅话，只要你开心，我觉得系 O K。 但系都要保持生还得先噶，即系你最后都要生还到，冇俾人踢走。 同父母交代嘅都要好多同学仔， 所以咧 嗱呢个咪就系亦都系做人，你中间有一啲取舍嘅， 大部分咧都比较。extreme 即係比較極端嘅，就係我唔理噶啦，唔理屋企人點反對，我都要參加；唔理 professor 點樣再叫我收 warning letter， 我都要參加。即係好多時咧，譬如參加跳舞學會嘅，走咗出嚟會做跳舞老師啦； 係啊， 參加啲劇社咧，會走咗做舞台劇演員啦，都有好多呢啲咁嘅 例子。 或者參加完跳舞學會，有啲係。畢唔到業又好，或者畢到業到啦，都會去一啲著名嘅演藝學校咧，繼續去讀多個 degree， 係讀跳舞啊， 咁咪好咯， 或者讀畫 咁好 咯，所以就係揾翻咗自己，或者覺得啊，人生嘅意義就係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嘛。咁其實但係當中入面係要透過任性先會幫到你去揾到嗰一樣嘢，我覺得。 OK， 同意係嘛？同意係啊。如果你樣樣嘢嘅話，你都係循 規蹈矩， 係啦，一路咁樣去嘅話， 爸爸媽媽講乜你都就係一個可能好穩定嘅朝九晚五嘅工作咯。 但係明白嘅，即係爹哋媽咪都係想自己啲仔女好，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乜嘢係為之對佢好咧？我覺得其實都要有一條線係開放，等佢哋去揾翻真真正正嘅自己咯，係咪？好有意義啊！呢、這個討論我 係咪啊？多谢谂呢个题目嘅人啊！ 你唔使咁， 我唔知边个谂噶 吓， 黎瑞前辈系你谂噶。 但求在记忆一日凝住，心碎时信念盼好复原。若离座某好友渐已失联，某日或会与他方重遇。仓促告别，未必情感中断。你眼泪如果将烟语言未来，到某个时刻天似塌下来，迷失之际别忘自爱。若注定路要走，还是有月台。我看见其中一个远期未来，那个你重新过程给转载，挨下痛苦渐忘大概，仍庆幸尚会安好原来。做我 走心软。你眼里如果将见语言未来，到某个时刻天使塌下来，迷失之际别忘自爱，若注定路要走还是有月台，我看见其中一个动人未来，那个你从心里情找到爱，挨下痛苦渐忘大概，仍庆幸尚会安好期待，任意识像自身如跌望，睡醒都不怕错中变动，恶运正预告，谁怕工作，你眼泪如果将意语言未来，到某个时刻天使塌下来，留恋一切未能负载，尽气力活到底，抗拒反着来，我看见其中一个共同未来，到处有奇迹降临，从此爱挨尽痛苦亦能安开，痛亦未会舍弃 香港有冇动物园？ 有，风骚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盯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 吓、啊，龟点叫噶？ 犯龟啦！我系猫 B 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风骚快活人添，嚟啊！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十一点半听完呢个小羊羊嘅故事，我哋翻嚟咧会继续第一讲下咧任性的故事。 好的， 应该好想知道马老师任性嘅故事。 佢讲先咯。有几任性？ 系任性的故事。 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被问到，反修例事件至今大约4年，警方会不会就相关案件处理时间划线？他说警方处理刑事案件一向按证据、实际情况和案情需要去处理，定一个所谓的不基于任何证据考虑的时间表是不切实际，亦都未必符合法治精神。李家超又说他对警方依法处理这一类案件，依法和按实情处理有信心。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和星期五以即日往返形式去广州和深圳出席粤港合作周活动。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听日到广州出席粤港合作周启动仪式，活动由贸发局和广东省政府商贸厅联合举办。他亦都会出席粤港合作周有关粤港联动推动高质量发展论坛的开幕式。李家超说星期五会到深圳出席粤港合作周旗舰活动港潮流开幕活动。这项活动展示由香港企业设计、制造和经营的产品，有助港商开拓内地的内销市场。他又说随着与内地全面通关，在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之下，他和司局长会频繁即日往返内地。岭南大学一项调查发现，本港三种野生淡水龟濒临绝迹，包括两种极危物种金钱龟和大头龟，以及一种濒危物种眼斑水龟。 岭大科学教研组表示，过往15年的研究中发现，因为非法捕猎而令到那三种野生淡水龟濒临绝迹，当中金钱龟被捕捉的情况最严重。另外研究团队发现，在近九成的研究地点，大头龟和眼斑水龟被发现成体少过两只，认为野生种群已经消失或者不具繁殖能力，只是剩下零星的残存种群。岭大科学教研组助理教授宋奕希说，自本港和内地全面通关之后，透过红外线相机监测，发现研究地点出现装备齐全的内地捕猎者透过龟笼等的工具捉走十几只龟，团队敦促政府采取行动打击猖獗捕猎行为。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抵达中国，展开为期两日的访华行程。俄罗斯驻华大使馆表示，米舒斯京将会在上海开始今次访问，在上海举行的俄中商务论坛上发言。俄中两国重要企业负责人将会出席今次活动。米舒斯京听日将会前往北京，并且会获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另外，米舒斯京又会同国务院总理李强会面。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骤雨和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的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17点，跌61点，总成交金额383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7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13点，跌1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7.52，跌1毫；腾讯控股340.6，升4毫；盈富基金19.81，跌3仙；快手56.2，升2.7；美团135.1，升2.5；阿里巴巴83.7，升1毫；建设银行5.34，跌2仙；比亚迪股份252.2，冇起跌；中国平安54.55，跌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8，日元138.78，瑞士法郎0.899，加元1.35，人民币7.05，英镑对美元1.243，欧元对美元1.081，澳元对美元0.665，新西兰元对美元0.629。日经平均指数报31259点，升172点。港金报18310蚊，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1.43美元，卖出1962.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翻元朗方向啦，近住青田交汇处即系红桥附近啦，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市广场噶。重复多次，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即系红桥附近啦，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翻去屯门市广场对出。咁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城门隧道咧就已经实施咗二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咁驾驶者咧可以直接驶过城门隧道收费广场啦，就唔好停车同埋慢驶，咁大家可以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如果未登记二通行嘅驾驶者咧，亦都可以直接咧驶过城门隧道。运输署咧会喺事后啦，以电子联络方式通知翻车主补交隧道费，咁大家尽快申请啦。咁另外咧，狮子山隧道咧会喺今个星期六晚上10点开始实施临时嘅交通安排。咁狮子山隧道来回方向嘅管道啦，龙翔道来回方向去狮隧嘅支路。 就会在28号，即是星期日凌晨的4:30到5:00全线封闭。受影响的5条通宵巴士路线和6条的专线小巴路线都会改道行驶。咁讲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喺婚姻中成长，喺成长中蜕变，我们的婚姻。 我都唔知道点解，嗰啲令我好想碾死佢嘅片段，正正令我忍唔住挂住佢。我不知道这样的婚姻应该离定是应该再努力一下。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大家好，我是米雪。点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好简单嘅咋，生活嘅情趣要自己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搵啲三五知己朋友去饮下茶倾下偈，做啲自己鍾意做嘅嘢。我鍾意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呀。不论係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係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㗎啦。 哇，好开心喎、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放松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你系咪任性嘅人？做过啲乜嘢事？好，马老师， 马老师，我其实真系， 我听你娓娓道来。 美系边个美啊？ 月 美 人女字边，唔系女字边，跟住一条鱼尾。 坦白从宽，马老师， 请你娓娓道来。 其实我真系唔系一个好任性嘅人。 喂，其实我觉得咁样，我觉得咁 任性。 每一个人咧，总有啲死穴啫。 你有任性时刻噶嘛？ 笃中咧就会任性嘅。 嗯， 撑在你未去到嗰个， 即系你个质地，你未必系，你个质地未必系任性质地，系咪？但你有任性时刻噶嘛？ 系 啦，一定有噶。 几时啊？ 系啊， 咩事啊？ 有一下就人哋叫你行咗，我边条朋友咁啊？点不知真系跌咗落个窿咁啊？ 即 系咁欲言又止啊！你今日你今日欲言又止， 我真系想任性的故事咧，其实太多 了。哇，有几多个任性嘅故事？ 咁点解你话你自己唔系个任性嘅人呢？ 因为我觉得已经 即系唔算任性， 即系你 咁唔认为嘅任性啊？ 因为你根本系一个任性嘅底，所以其实嗰啲嘢嘅话都唔算系任性。 同埋我有啲包装嘅，我觉得自己系率性嘅。 嗯， 率性同任性嘅解释系 嘅分别系咩？ 嗱，任性咧，我觉得系有啲不负责任嘅。 嗯， 率性咧，我就觉得系我系咁噶啦。 咁咪一样咯， 即 系你包装啫嘛。 我觉得系即系自己 自我啲 负诶。负担得到嘅，即系呢个risk 咧，我系负担到嘅。 开始未 啦？ 我唔言嘈得上一千字， 我惊我唔够时间讲。 系啊，我猛。 你开始未啊？ 先嚟啊！ 诶，本来我讲 definition， 你 今日唔系古学古文， 咁系任性 性又任性变 任性， 点啊？ 讲未啊？ 率又好，任又好啦。 你搞到我好尴尬， 率又好，任 我真系第一次咁尴尬。 系啊，是但啦。 咁你讲未啫？ 讲过啦。 求其讲过，快啲嚟，快啲啊！ 咁咪率性咯，系咪啊？求其讲过咪好率性咯。 系啊， 任性咧。 话说， 我真系咧。 几时？ 做咩？做咩个样咁样啊？ 好 点 咁 样 啊？ 要还钱 你 嘅 系啊？ 做咩啫？ 唔系因为真系试过，好似阿 杨 洋讲嘅， 做咩事啊？ 关咩事啊？ 狂野派， 佢狂舞啫， 狂舞派。 咁你狂咩啊？你 狂野真系 狂 野 的 骏 马啊！ 例如咧， 出唔出得街噶？ 你同一时间讲啦，几多个对象？我直接不单刀直入， 系啊，喺边度？ 呢一个 系啊，有几嘢？人在嘢 三边啊？ 唔会系嗰啲啊！我俾 人打劫 你，你唔讲咧，我哋帮你 feel in the blank， 我哋帮你接。 仲衰，仲衰。 话说有一晚， 唔系有一次， 我包保你一定后悔咯。 系啊，我哋都系填咗佢，填出。 你谂清楚啊！ 唔使讲，你唔使讲，我嚟帮你讲，带住四个女仔。 不如咁样，我哋帮佢时间、地点、人啊。 时间系 四十个女仔。 地点 有一个晚上喺公园， 人物有四十个同举一个男仔 开波， 唔系踢咩波有四十人啊？ 我点知你啊？有后备噶嘛？有 A B team 噶嘛？有时候 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啊！ 唔系，真系试过最 快啲讲， 最任性咧就系走进自己个间书局嗰度。 咩啊？你自己间书局？ 我自己嗰阵时 开 间 书 局嘅，系啊， 系咪叫必书啊？ 唔系， 书系输赢个书系嘛？ 必书咯，咪叫 图书个书， 必书书局。 你 自由街系啊？ 点解要开书局啊？ 即系嗰阵时几个同学一齐 文青咯， 开 书。但系你唔觉得开书局好型嘅咩？ 系啊，好型。 系啊， 文青马老师，你卖咩书先？ 咸书 文 即系重点啊！ 嗰啲 OK， 我都觉得系 文史节嗰啲书，响自由街间。旧嘅书局嚟嘅， 攞啲史 节 嚟问系嘛？ 污人晒就冇晒文青感觉，即系污人晒，污人晒。 你会唔会去佢嗰间书店嗰度买呢啲咁嘅嘢？ 我见到佢，我见到个场面挂企咗喺度。 嗰阵时系真系试过。请个女仔咧，就上去话陪我睇下书嘅。 哦，你请一个女， 原因系咁， 你请一个女售货员陪你睇书， 请个女即系心仪嘅女仔。 我明啦，其实佢系用咁样，即系应该系嗰个女仔系佢中意嘅。个问题系在于，好多时候你都会咁噶嘛。啲男人咧就打本佢，可能开间花店啊， 帮佢打理。 嗰个女仔都系店员嚟嘅， 系咪嗰啲啊？ 唔系啊， 佢做老板娘啊，开间咖啡 shop 啊。 你讲清楚啲， 打本俾佢， 即系点啊？ 系咪嗰啲啊？ 不过你有一个理想中嘅女仔，你邀请佢上嚟，我有一间书 局， 书局入边有间细房仔， 系啦，夜咗，夜好夜， 里边有啲你想睇嘅书， 系啦， 就闻啲屎字嘅书， 少林三十六式系咪啊？嗰本书叫做 边个识啊？ 我唔识。 即系咁啦，改完 啦， 剩咗啦，系啦。 吓， 哦，即系下面嗰个就变咗 blanks 啊， 系啦，即系我哋头先讲嗰啲系真嘅， 系啦，即系佢揭书咯， 唔得，你争咗咁多细节，你而家系睇完第一页就揭咗， 综合下， 睇咗揭咗最后 老师就揾咗佢心上人去打呢个书店，至于嗰一晚咧，大家就好嘢，不如唔好走咯，都冇车搭咯， 系啦， 咁我哋就留咗休息， 冇错， 咁就咦又冇开冷气， 有热， 系啦，冇错， 系咪啱唔啱？ 佢已经整坏个冷气，大约系呢个时候到啦，又热， 但 马 老师你嗰时几多岁啊？ 系咯。 廿零， 你系咪呢间书局其实主要都系为咁用啊？ 绝对 冇卖过书啊！ 绝对系少林三十六房， 开咗一个月就收咗啦。 嗯，冇错， 就每晚一位朋友上嚟， 所以任性啊！ 个任字拎走佢， 任性咯， 最任性就系咁样， 好任性啊！ 到你， 唔系啊 ，Michael 讲先啦。 好啊，好啊， 佢话佢好担心佢自己冇时间讲。 我承接你嗱，其实我到而家咧都系觉得都系比较任性嘅。咁咧嗰阵时咧，好似阿马小强先生咁咧，我又有一次咧，同一位小女朋友咧，就去咗你知道离岛好多嗰啲叫做比较村屋式嘅度假屋噶嘛。但系其实咧，你有冇住过香港离岛嗰啲？ 有。 其实嗰啲度假屋 咧，好悶悶噏噏，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污糟邋遢， 一啲都冇酒店嗰啲享受嘅感覺， 都想呃人嘅全部。 喂，但係嗰啲感覺我又覺得幾好。 你又唔可以話呃人，只不過你。可能你 expect 佢有好靓光洁嘅浴室啊，或者好靓嘅浴帽咯，嗰啲床系啲比较啲家庭式， 会 唔会噏噏啦？ 格仔布床单啦， 系啦。咁嗰阵时咧就同个女朋友咧就谂住咧好开心咁度过四五日定五我唔记得啦， 四五日啊， 咁有个假期 去长洲四五日啊， 点解唔得？咁 你咪好唔掂咧？你开间书局都系第一晚。 好啦， 但系佩服佩服， 但系咧好啦，我唔记得个原因啦，可能就系因为点解拣紧咁嘅嘢，我唔记得，可能系呢、這个即系好，其实嗌交好容易。 对方因为咁样 嗌交好容易嘅啫，即系只有少少嘢辣着咗，你拣嘅咩啊？即系总之系咁啦。咁嗰时其实都好夜噶啦，即系我哋一路咧就忍住咁爆几句食饭啦，发脾气啊，即系 忍住唔闹交， 忍住唔闹交， 其他就冇 嘢，因为有啲嘢 你又唔知噶， 你知道一爆咧就。其实可以嗌交，可以嗌交，可以嗌到好尽嘅，系咪先？ 系啊， 已经去到好夜啦。嗯，我唔知点解突然间我系爆咗啦。咁我就执起个背囊走。我走咁样，我自己走。但系咧，我当时其实我心咧唔系真系想走嘅。你有冇试嗌交？你谂住佢会 留你嘛？ 留你嘅， 系冇错。 冇啦，冇啦，咁样。 咪唔好走啦。 同埋嗌完交之后嘅话，会有好激烈嘅。 冇错， 马小强。点解你会知道佢系咁叫我？ 因为 佢真系叫你做咪咪啊！ 叫咪咪啦，咪叫你咩啊？穷穷， 我起晒鸡皮，你咁叫我起晒鸡皮。好啦， 咪咪， 咁好啦， 我哋今日开咪啦，咪咪， 够啦，唔好再叫啦。咁我就 结果嗰晚开咗几次咪啊？ 我就开咗攞咗个背囊啦，咁样 开到几多次？ 点啫？我一路行咧，其实你有冇试过嗌交？你想人哋叫住你噶？但系咧，当对方唔叫住你咧， 千祈不要啊， 你行下，你个心就开始有啲，即系有啲斗争 啦。 我系咪应该 要咁咧？ 要拧翻转头咧？ 但翻转头好唔型噶， 系啊。但系因为嗰阵时真系好夜啦，已经我唔记得系咪最后一班船 定点咧？你有冇船走？ 我就走最后一班船咯。即系就算我想走翻转头啊，我想后悔啊，冇船啦。 咁但系你闹交嘅时候，你睇紧，诶，仲有最后尾一班船，即系。 但 系 你等得一个女仔喺长洲啊， 好危险啊！ 系啦，我一路个良心就好责备自己，因为我坐最后一班船走。 你真系走咗啊？ 我真系走咗。 好嘢！ 嗰一晚我不停好担心，因为嗰啲所谓村屋嘅度假屋咧，其实好诡异嘅，即系周围好静， 你唔知佢会做咩。佢阵间个女仔走出去士多买啲啤酒， 又或者佢会唔会做傻事啊？或者佢会点？我唔知啦，即系用一百个可能性。哇！我嗰晚好煎熬，同埋 有手提电话嘅嗰阵时， 冇啊！佢嗰阵清朝啊， 咁 call 嘅啊， 冇， 但 系 冇 啊，清朝啊， 冇 联 络， 咁咪整只飞鸽咯， 飞到嗰啲翻嚟啦。 同埋你既然你嗌得交，你唔会再打翻去噶啦，咁好唔型噶嘛。但系我个心就 系 好内疚咯，即系不停谂点解我要走出嚟咧，咁样即系觉得系好任性嘅。 但 系 冇谂，其实佢都好任性啊，佢唔嗌住你。 系，咁所以第日一早我就带翻船飞入翻去搵。 跟住咧，跟住点啊？见到 后尾唔系为咗氹佢咧，我就搬咗另外一间好豪华嘅，豪华啲啦，即系其实嚟到都唔系一啲好靓，就系唔再住嗰度咯，因为觉得好似大家好似佢第一晚就已经咁咧，就唔 系 几老礼啊， 系咯， 咁啊宁愿大家开开心心住一间靓啲嘅， 咁 就 有冇开开心心啊？去咗 好开心咁样过咗。 唔系，其实琴晚即系我哋去翻嘅就系闹交嘅时候，点解唔即刻转酒店咧？ 你嬲紧嘅时候，你仲点会谂转酒店啫？你嗌紧交，你而家就咁样啊嘛，即系你个脑唔会谂啊，不如转。如果我咁冷静谂转酒店就 即系佢转酒店就我输咯， 系 嘛？即系已经去到嗰一步，佢仲要系离开。 我本来谂，住我走咧系一个叫做战略嚟噶嘛， 系啊。 咁佢就会冇啦，走。 计错数啊， 计错数系啊，咁就焗住走咗啦。 咁都几硬净嗰个女仔，我叫佢咪咪嗰个女仔。我哋识嘅应该，我应该大约估到系边个。 到你， 我知道话俾你听啊。O K， 到我咧就其实我有一次，我会觉得佢就系话，其实任性系咩嘢咧？系完全唔理后果。但系你会去做嗰样嘢嘅话，当然啊，唔理后果嘅话，如果能够损害到其他人嘅话，都劝大家唔好做。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自己嘅，能够负担得到嘅，你能够可以即系觉得嗰样嘢。是防我自己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的。我试过那次的话呢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好想去尼泊尔行山。而我觉得是任性的，任性在的就是什么功课都没有做。 唔知道究竟係需要有啲咩嘅裝備，你去到嘅時候，你先至發覺嘅就係衫帶唔夠，住嘅地方嘅話唔係自己所諗嘅嗰啲咁嘅情況，以及嘅就係你去行嘅時候，你體力能唔能夠透支啊？你可唔可以完成到你自己嘅嗰個行程啦？咁同埋要行幾日啦？點行啊？個情況會係點樣噶？你會唔會死人？靚靓咁先至任性啊嘛！ 你例如呢个人咧，好大胆啊！净系讲佢去印度咧做呢一个义工咧，我已经觉得系一个几大胆嘅行为。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印度咧，即系女仔系会有一定程度嘅危险性啦，即系如果单身吓，同埋嗰个地方，我听闻啫吓，就话嗰啲水土咧系好容易会不服啦吓，甚至有啲人去印度自己带埋饮水啦咁样等等。但系佢一去一段时间系咪做义工，仲要接触一啲睡危啊、病啊嘅人啦，咁啊，即系唔系一般人。不会做的咯， 但系咁样咪咪，其实咧 好亲力啊， 系啊，咪咪，其实我因为嗰次我唔会觉得嘅就系太任性嘅，因为去印度嗰次嘅话，我至少有啲朋友喺嗰边啊嘛，咁但我觉得我就系我喺尼泊尔嗰次嘅话系真系任性嘅，就只系同一个就系当时嘅男性嘅朋友，即、就、系、是、男朋友啦，咁我就话我要去行，我就想去，咁跟住我就去啦，去到嘅时候嘅话，你会发觉就系基本上所有嘅嘢，头先我所讲到嘅就我唔想再重复啦，咁以及嘅就系其实一路行嘅时候咧，我觉得系对于我自己。是一个折磨嚟嘅，喺你完全冇心理嘅准备嘅状态之下嘅话，所有嘅嘢咧，你都系错嘅。你对鞋你着错啦，你有啲衫你应该要带，你冇带啦，咁又会经历嘅就系可能你出到全身都系汗，跟住你上咗去一个好冻嘅地方嘅时候咧，你会打冷震啦，打冷震到嘅就系你会牙夹夹夹夹夹夹嗰只，我觉得嗰只系随时会死 嘅。但系你都仲继续， 我仲继续系啦，重要嘅就系因为完全唔知道。可能每一日嘅个脚程，你由呢个 A 点，你要行到去 B 点，所谓嘅呢个嗰啲 campsite 啊，你先至可以喺嗰度停顿，跟住喺嗰度煮饭，可以喺嗰度住。我完全乜都唔知道，以及嘅就系你每一日嘅话咧，佢仲要催促你。可能今日嘅话，我哋要行100公里，或者我哋要行50公里，你行唔到嘅话咧，就唔知点算好噶啦。因为佢有某啲地方嘅话，佢系指定咗，你唔可以乱咁，其实求其一个地方度生火嘅。咁其实你所有呢啲咁嘅嘢嘅话，都系一个好大嘅一个折磨咯。对于我嚟讲，我就好記得喺當中嘅話咧，我曾經係非常之後悔嘅。但係我一去到之後嘅話咧，你冇得翻轉頭噶啦，你只可以嘅就係去到一個某一個位望雪山，跟住你再落翻山。呢、個就係你嘅行程啦。但係究竟每一日你要行幾多，你要行幾耐，你會經歷啲咩嘢嘅咧？我完全 唔知 零 咁冇準備到， 冇準 備。你為咩而要一定要死扯呢個旅程？ 型咯、啊。即係覺得咁樣型咯，我使乜搞咁多嘢啫？係只不過係因為你唔知咯，因為你無知，你對於行山呢樣嘢嘅無知。好啦，咁跟住收尾個就我就只係記得個就好啦。咁啊唔緊要啦，如果係嘅話，有啲咩我要買衫嘅，咁啊經過啲小店嘅話，我咪喺嗰度買咯，或者啲補給啲咩嘅話，我咪喺沿途嗰度再做咯。但係就每一日去行山嘅時候咧，有兩日。只不過係不斷咁又向上行，因為你登山啊嘛，係咪？你係不斷咁行樓梯，全日喎、啊，你行樓梯喎、啊，就你我會喊、啊、 崩潰啊！聽見都崩潰，行樓梯行一日，咁幾時先落翻嚟啊？ 冇錯，我不斷咁樣去問嗰個人，冇一定要行到某個位嘅話咧，你先至叫做先係啦，上到個頂，你先落翻山、啊。 有啲似萬里長城， 你要住曬自己嘅 backpack 嗰啲物資。 我還好嘅就係我哋係僱用咗某啲人去帮我哋孭啦，已经。但系你每一日就系向上行，向上行，向上行。究竟行几耐啊？仲要咁，我就不断咁样去问我嗰个大街。我就记得佢个样咧，好似吕良伟 啊，几靓仔啊， 几靓仔嘅。佢就每一日同我讲嘅就系话就到噶啦，就到噶啦。呢个就系佢嘅口头禅啦。咁其实我已经问佢呢一句嘅就系我仲要行几耐嘅时候，佢已经系两个钟头之前同我讲就到啦。佢只可以答你嘅就系就到，嚟去令到你继续行。 望梅止渴。 咁就喺当中嘅话咧，我又讲粗口啦，又发脾气啦，又喊啦，佢完全唔明。跟住就收尾嘅就系我另外一个男朋友同佢讲嘅就系话，佢话唔好意思啊，佢真系会好 emotional， 因为佢唔知道会系个情况系咁样。咁所以嘅就系佢就话放心啦，呢一个系一个学习嘅过程嚟嘅。有好多人系面对行山嘅时候嘅话咧，其实佢面对紧嘅系佢自己， 好似人生咁， 好似个人生 困境，你都系要继续。 系啊，但系当然亦都会有一啲好嘅风景嘅。你唔行到去嗰度嘅时候，你又唔知嘅。咁啊，有一晚嘅话就真系好开心，因为已经去到一个山顶啦。佢就有一间嘅就系好靓嘅，有啲木屋，所有嘅会登山嘅人嘅话都会齐集晒喺嗰间木屋里面，来自世界各地唔同嘅人都喺嗰度。夜晚黑啦， 野炊、 烧柴、 萤火， 冇错， 哇，正啊！ 喺 度冲一个热嘅凉。点解啊？因为你要准备第二日凌晨四点钟起身嘅话，要再上一个比较高少少嘅山嗰度睇日出同云海，咁你就觉得所有嘅嘢都系值得噶啦。 嗰个山系咪嗰啲诶喜马拉雅山嗰啲山腰嗰啲位啊？ 其实只不过系一个好细嘅山，再望上去嘅就系佢嗰个鱼尾峰嘅啫。我哋只不过系一半都唔够啊。系啊，我已经行到想死。 有冇高山症啊？ 冇高山症，因为你慢慢行噶嘛，你唔系一飞飞到去好高嘅地方嘛，海拔高嘅地方嘛，系啦，咁咯。嗰次我觉得我就系人生当中系最任性。 开唔开心啊？ 完結咗之後好開心，但係個過程好痛苦。 幾耐啊？歷時咗？ 歷時咗，我諗大約一個禮拜到啦。哇！係啊， 一個禮拜， 係啊， 行咗一個禮拜， 行咗一個禮拜啊！因為你係唔知嘅，你所有嘅嘢，你面對每一日嘅嘢，佢都 係 唔知。 每日瞓醒就係行， 就係上樓梯上。 平均 係 幾多點出發？去到幾多點可以瞓覺咧？ 大約 係 九點零鐘到啦，出發。 行到 係啦，每一日行到天黑咯。因为你要天黑看不到嘢噶啦嘛， 五六点 系啊，五六点钟咯，跟住你就要扎营咯。 辛苦嗰个你个 dance 喎， 系啊，好长。 咁最舒服系你啦。 我唔系好耐啫，我一个礼拜玩完啦，系咪先？ 好劲啊！ 唔会因为咁样个俾人踢出口。 咁你个书店几耐玩完啊？你书店 一晚啊嘛，唔系可能卖到成三分钟，三分钟完咗吓，完咗啦。 有冇补充啊？ 我话我哋个讨论区完咗啦。 系啊，喂，个补充下，几耐？几耐？开几耐啊？你个书店讲啦， 年龄到啦， 哇， 都挨咗年龄啊， 都挨咗年龄啊， 挨咗年龄， 好犀利。 但系因为嗰度咧个业主要收翻我哋好旧嘅旧楼嚟， 梗系啦，你做埋啲咁嘅嘢，系我都收翻啦。 美丽过白昼，可以美丽到白头，前途。太大，偏偏天真得浪漫，要做到忘忧，想着以后。天黑黑，问问你说地在暖化，天黑黑，有我有你，天地在滚罩，记住无惊怕。眼可以散就散，爱就爱得一刹，想一世宇宙能崩塌，都要抱着谁变白发。世事难测，喜欢天色常蓝，也许渴望有就有，可以快乐还会有自由。天黑黑抱抱你，世事在变卦，天黑黑茫茫城内，未来为了谁挣扎，都要忘记他。 翻到十二点钟，听香港电台第台风骚发人啊，廿九度嘅温上，你收到83%，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蓝。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同埋谦卑，因为我哋嘅生命好短暂，每一秒都好珍贵。同埋面对世界咧，要保持一个小朋友嘅心。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AI baby，AI baby，AI baby。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B 班。 好啦，开始 AI BB 班，欢迎我哋 AI 博士， 欢迎 系啊， 博士。 边个博士？ 大家好，大家好。 我想问咧，师妹去咗边啊？ 哎呀，师妹病咗啊！ 头先佢话师妹病情恶化， 系啊， 唔系 佢争少少嘢啊，系啊，就系争大家问候，好快好快。 好，希望佢快啲好翻，好嘢吓。 你今日系边个啊？ 我今日系师弟， 系战师弟啊嘛，系你姓战嘅。 我叫阿战， 呢度讲。我真系真系好啦，喂嗱，咁啊，卡到边啊 ？IQ 博士啦，我哋 AI 博士啊 Leo 啦，嗱，咁我哋上个礼拜已经讲咗一次噶啦，咁今日可能大家都仲系有啲咧茫无头绪，咁啊，不如 Leo 博士，我哋由边个位置开始切入好啲啊？ 上次咧，我哋就做咗一个考考你啦，即系考下大家究竟对 AI 嘅认知系啲咩？今堂咧，我哋正式开始咧，多少少 AI 嘅简介。 上个礼拜未开始， 其实博士，博士，你上次有冇点名？你有冇见到呢个新同学？ 今日嚟私堂啊！ 佢先烟啊！ 唔可以净系咁堂啊，要堂堂都要先啊！ 但我真系想讲呢一个环节咧，我真系抱住一个嚟学嘢嘅心态， 系 因为即系 我哋都系 呢一个新嘅， 我哋都系 新嘅环节、新嘅课题啊！我希望即系可以学到咩叫 AI 啊！我哋想问阿博士啊，你觉得咧 AI 呢一样嘢咧嗱，因为而家咧我哋成日都讲啊嘛，有 E 世代啊嘛，而家啲人咧对手机咧，我即系我啲仔女成日熟过嘅，第时会唔会已经咧呢样嘢咧，全部人类咧已经系等于系好似佢哋嘅？生活一部分咁咧，你覺得 絕對會啊！今日呢一堂正正就係想話俾大家知 ，AI 已經喺我哋日常生活中咧係不停已經出現緊啦。 係 啊，不過開始之前係啊，我哋 人係 係啊，可能我都係 真人 啊，大家 真人嚟 嘅係 嘛？ 你掹咗佢個電，掹 嗱，不過我都好想。即係 BB 班嘛，由第一步開始 ，AI 究竟全名係啲咩先？ 我都知嘅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即係人工智能啦，係啦。咁不如大家都簡單啲講下，話俾我知啊，究竟你對 AI 嘅印象係啲咩？啊，佢有冇一啲日常生活嘅例子啊？你會即刻諗到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嘅。 Siri。 嗯，系啦，冇错。 我想问另外嗰啲 map 嗰啲算唔算噶？即系地图嗰啲教你点行嗰啲算唔算噶？ 乜高 map 嗰啲啊？ 嗰啲算唔算啊？ 嗰啲我谂就真系 唔算， 嗰啲应该唔算。我暂时就未谂到佢喺 AI 仲喺边个位。 有嘢我 知 礼点 啊？ 战 阿战阿战， 我觉得 呢个名叫啱你。 跟住我阿战， 虽然有啲大家嚟 门禁，即系嗰啲 AI 咧， 咩叫 门 禁啊？ 去睇你个样面、人面识别， 人面识别， 唔使夺。 算唔算啊？嗰啲 哦，即智能锁匙， 冇错冇错。 智能锁匙， 我认识 AI 咧，就系我睇电影，咪好多啲咩人工杀乜啊，有好多啲 系啦， 系啊系啊系啊，通常好似 人工杀乜咩嚟噶？ 机嗰啲咧， 系通常好劲咁样系嘛？好似好高科技，好难，好似好恐怖。 系啊，因为佢喺未来度翻嚟噶嘛，杀你啊！ 阿教授啊，嗱，头先咧阿马同学咧，佢就讲嗰个叫门口咧认你个样嗰啲咧。因為我最近咧，即係因為有啲 gym 嗰啲 join 咗咧，佢係認人嘅樣啦，但有時咧佢認到，有時認唔到嘅，點解嘅？即係譬如佢本來咧就我戴住口罩又認咗一次，我哋 Siri 都玩過啦，戴口罩又認一次，唔戴又認一次啦，理論上得嘅，但有時佢又唔得嘅，即係話其實 你未交會費啊？ 係咪即係話其實佢 嗰日腫咗啦？係嘛？ 點解啊？我 你可唔可以分享到俾我聽佢點樣去 train 個 model 先嚇？點樣去訓練個？ 就等於其實 Siri 一樣咯，影你嘅相，咁影一張係有戴口罩，影一張冇戴口罩，咁你話俾我聽得㗎啦。你又戴唔戴口罩咧？你都入到，唔係咯？有時 喂唔係，我哋自己嗰個 face。快啲咧！其實你係嘟嘟嘟嘟嘟嘟， 係啦，冇錯， 你影曬360度噶， 係啦，冇錯，我就係想講呢樣嘢，因為 AI 準唔準確咧，好視乎個數據，係啊，點解我頭先咁樣問你咧？就係啊，究竟佢收集你個樣嘅時候啊，佢會唔會喺唔同嘅角度 冇 喎？點解要另下樣？ 淨係正面啫喎，係 啊，有戴唔好戴啦， 係咪？咁已經好大機會令到件事冇咁準， 唔係啊，女仔先危險啊，嗬，冇化妝唔同嘅樣，即係我。 同埋我再补充一点啊，特别喺三年前咧，即系 Covid 爆发嘅时候咧，当时咧就有啲 IT 巨头即刻出咗一个新嘅技术，就专系做人面识别嘅时候系分析有冇戴口罩，系啦，你就算戴紧口罩都好，都会认到你个样。其实唔同噶，因为你认个样咧，如果你认个 只眼， 系啦，你净系可能眼耳口鼻。如果你冇咗口罩，其实第一个数据已经少好多。 咯。我哋真系需要一个新嘅模型去分。 喂，我想讲咧，有时咧，譬如开电话咁样咧，我敷面膜啊，我觉得好犀利啊。就佢敷面膜咧，唔系 paper mask， 系搽嗰啲泥咧，搽到真系你净系剩翻只眼嘅，佢都认到。 咁犀利啊！ 哇，就敷认到你啊！ 系啊，唔好做错嘢，战师弟。 你只烧完烧咗你自己，摆栋嘢喺度睇佢影。好啦，我哋讲完咗啦。好啦，咁其实诶，头先我哋所讲嘅都系啱嘅，系咪？就例如 Siri 啦，仲有佢讲紧嘅就系智能嘅 门锁。 门锁啦，系啦。你头先答咩嘢话系？ 都系门锁。 电影里边 啊，电影里面嘅机械人。 如果淨係講機械人咧，就唔係用緊 AI 嘅機械 人，反為唔係人，機械人反為唔 係，係啊，因為機械人我哋係用一啲mechanic， 即係一啲機械嘅原理去令到機械人喐。但係你話會唔會加啲 AI 嘅技術，令到機械人做到更加多嘅嘢咧？嗱，應間我都想有多少少時間，我都想分享一下。其實我哋有應用緊呢個技術，但係希望大家咧，即係我哋上緊堂，就要清楚啲去明白到乜嘢係 AI。乜嘢唔係 AI 就好似第一堂咁啦，我哋要分清楚啦，由而家。 所以你要學住我哋啊！ 尤其是學住你隔離嗰個，學住你隔離嗰個。 唔緊要嘅，大家覺得諗到啲咩話俾我哋知，我即刻再去講俾大家。 好啦，再問我哋要問啲咩問題咧？ 係啦，咁我哋應間咧就會講一啲應用嘅例子咧，就係我都會揾到喺日常生活中揾到嘅。大家咧就要細心啲聽下，再話俾我聽啊！你觀察到啊， 佢係咪 AI？ 係啦，係咪 AI？ 或者 AI 喺邊度咧？ 係啦，應用喺邊度咧？咁樣。咁我第一个想分享嘅例子咧，就係有一样嘢咧，就叫 AI toss 台上宠物啊。其实即係咩意思啦？宠物即係话猫猫狗狗咁样嗰啲宠物啦。咦，原来我哋加入咗 AI 技术之后咧，有一啲配合機械人啦，頭先講嘅嘢啊，機械宠物咧，佢原来咧会識得同啲主人 有溝通， 係啦，佢咧甚至可能有啲顽皮嘅性格噶，佢有 识赖尿。即系你意思系咁， 系又夸张咗啲嘅， 有咩好玩？ 系啦， 嬲噶， 可能 会 嬲嘅，系啦，可能你做紧嘢，佢又会烦下你啊，嘈下你啊，想你同佢沟通玩下咁样啦，系咪好似真嘅宠物咁样？ 我都似女朋友啦， 未似咧， 我中意你呢个 idea 啊！ 我谂咪整个宠，俾个整个女朋友啊，好任性，我觉得 系啦。咁啊，当然佢仲做到好多嘢嘅。佢啊會喺張台上面跳下舞啊！你又可以頭先你有講啊 Siri 咁啊，你同問下佢天氣咧，佢又識答你喎，甚至佢同你捉棋都得嘅喎， 係啦， 即係佢又唔係真係普通一隻狗仔、貓仔咁嘅寵物嚇，佢可以好智能。佢點捉咧？係啦，嗱，我慢慢講喎。嗱，咁我哋佢做 AI 訓練嘅部分咧，就係佢唔係淨係好似機械人咁啊，你撳個掣咁佢啊舉起隻手、放低隻手，佢唔係咁樣。 佢自己自發性嘅， 佢有自發性。佢亦都可以做到多啲複雜嘅嘢，咁配合啲乜嘢技術令到佢做到咧？例如佢有個鏡頭嘅，佢會影到佢而家啊，即係 身邊嘅一切， 影到啲咩係啦？佢就會用一啲 AI 面部識別嘅技術，首先知道主人你喺度嘅 ，OK， 咁 佢就開心啦， 係啦，佢先會同你玩啊嘛，對住空氣玩。真嘅狗仔都唔會啦，係咪？ 但真嘅狗仔會同任何人玩 嘅喎。咁 啊，咁佢有冇啊？ 咁佢可能都會識別到有人先會同你玩。 但係佢會唔會認得邊個主人咧？譬如呢只狗仔係屬於我嘅咁咧，佢對我特別唔同噶嘛？ 係啊，我相信都會嘅，我相信都可以做到呢個技術嘅嚇咁樣。咁然之後佢亦都有一啲 AI 情緒識別嘅技術喎，即係話頭先咪講收集咗啲相咧，就好似你頭先啱啱講嘅例子啊，收集完啲相，頭先咧我哋又攞嚟去識別你係邊一個人，原來我可以識別到你。开唔开心？有冇嬲紧？你哋同狗仔或者猫啊，猫可能难啲，狗仔可能你平时都会，你学下佢，可能狗仔即刻都 佢即系嬲啦， 系啊， 你啲语气噶嘛 ，no 咁样吓， 系啦，咁啊呢啲都系一啲 AI 宠物会做。 但系我买翻嚟，佢未知我几时系嬲，几时唔嬲嘅，我要唔要教佢嗱？呢个就嬲啦 ，no no 噶。 嗱，如果以情緒識別技術咧，就唔使嘅， 唔使教㗎， 係唔使 咗。 哦，咁犀利 啦！因為點解咧？因為又係有啲好多 IT 公司咧，去做呢啲技術嘅時候咧，佢已經收集咗，例如啊，幾萬個人笑嘅樣係點，幾萬個人嬲嘅樣係點，就有通常咧就我哋會叫做 將佢分咗類噶啦，分咗可能八種唔同嘅情緒嘅啫，即係唔係話咁複雜啊，一萬種情緒唔係，可能通常八種情緒。咁、嗯、有相當嘅相片收集之後咧，佢就根據你個樣嗰啲、 肌肉啊、 肌肉啊、分布啊等等咁樣，係啦。咁我就知道你究竟係開心啊唔開心。 阿教授佢個樣而家係咩？佢嘟你個嘴， 誒佢嘟你個嘴應該唔開心啦，起碼唔係開心啦。 個包都係咁嘅， 發牛發牛， 可能呢個係佢自然嘅情緒。 發牛。 系啊，咁啊呢啲都系一啲 AI 嘅例子啦，吓、啊。咁佢当然仲有啲咪嘅，啊，即系话嗰个宠物都会有啲咪，佢又知道你喺边， 咪啊，系啊， 我真系后悔话俾你听。 O、okay、K， 你想制动佢嘅时候叫佢咪咪得噶， 咁样噶 ，O K O K， 你试下 咪咪，好啦，唔阻住嚟讲嘢， 就呢样。 O K， 咁啊。我哋咧就可以用一啲 AI 語音命令啦，嚇，咁佢就會分析翻你落嗰個命令係點啊，又係好似用狗仔做例子啊，啊，你訓練完只狗仔，可能叫佢 sit 嚇，咁佢就真係識坐低。 其實而家係咪有呢一種寵物㗎？ 有㗎，我啱啱講呢啲係真係已經係，即係 你 現成你出去買 帶嚟啊嘛， 我帶嚟係嘛， 帶咗嚟啦我啦，你試下 pet 係啊，咁啊當然都應該唔平嘅講。 真系噶， 唔明啊，系啊，即系呢啲始终一啲新科技， 但系搵嚟玩嘅啫，呢一个 啱啦。我就想讲呢个系一个娱乐嘅性质， 个玩具嚟嘅， 玩具嚟嘅系啦。咁但系都系一啲叫 AI 日常生活嘅例子，我哋其实会搵到啦。咁、样，咁其实佢仲有好做好多嘢，佢会有啲感应器，吓、会 check。头先讲佢系台上宠物，其实佢诶净系喺张台度下喐下喐下咁样玩嘅啫。佢、又会啊。check 下自己會唔會跌落地，咁計會防止自己唔會跌落地啦。 即係其實佢都好聰明下嘅，可唔可以 好聰明 嘅， 因為佢跳啊，所以佢 係啦，佢要跳舞噶，係啦，因為佢會跳舞噶，佢要同你玩噶 嘛， 冇錯。 正啊呢啲， 係啊， 又 dance 嚟 喎，但佢就唔使咁搶嘅，佢唔關分析嘅。 係啊，佢可能教埋你跳舞添嚇，你可以跟住跳。當然佢又淨係得兩隻腳啦，當然就 OK。 咁同埋佢亦都你哋好熟噶啦，啊 ChatGPT 咁。你問佢嘢係啦， 佢識答你嘅， 佢會識答你。其實佢後面個原理就係接駁個互聯網、當你問啲嘢咧，佢就將啲相關嘅信息去答你啦。咁 ChatGPT 當然 好似都做到好多嘢喎。如果聽你就 係啦，咁佢即係一啲科技公司就係咁啊。咁有個 AI 寵物呢個概念，佢加好多 AI 技術落去，令到佢 貴咯。 又可以做到真系模拟一只宠物啦、同时又可以俾真嘅宠物又做得更 好。如果入咗嚟一个人形嘅机械人里边，咪变咗一个好朋友 咯？ 就可能做其他嘢啦。 系啊， 系啊，个女朋友咯，系啊， 日本咪最中意 识煮饭咧。 系啊，我见到日本都有啲技术而家 系有啊，但 系 好得人惊个样。系啊，啲样好核突嘅，真系唔好得。 适应下嘅， 继续。 咁啊，当然个样就还个样啦 ，AI 技术还 AI 技术啦。 Okay. 所以但系要做得似就系要有啲配合嘅，即系唔同技术嘅配合。咁我觉得即系我自己揾到呢个例子最好笑嘅系咩咧？即系设计嗰个人咧，佢仲会专登令到嗰只宠物会间唔中会病噶。 哦，系啊， 系啊，佢会类似 要你担心啊嘛。 系啦，要你担心下佢，要你关心下佢咁。 咁呢个用咗啲咩技术啊？点解要咁咧？ 咁佢係其實令到件事係 人性化 啲，係啦，人性化啲嘅，咁啊真係似一隻寵物咯。 咁佢病係點？即係會貪乜歌詞咁樣咯？ 佢 係 啊，佢都諗貪乜歌詞啊，係啊，係 啊， 係 咪即 係 嗰啲啊？ 會唔會死啊？佢 你喂佢會死啊？ 即係明知佢係機械嘅，咪唔理咯，咪病。 你又咁高下質嘅？ 係啊，係啊，你病咪病咯，係啊，我係咁噶。 如果你覺得平時你一隻狗仔會病，咁通常會係點樣咧？ 唔肯食嘢，唔肯食嘢， 唔肯食嘢， 系 啊， 系啦，或者 冇心机， 或者叫啲叫声，好似零零声怪啲 啊， 即系好似好，其实好似人咁 啊， 冇咁嘅声。诶，佢呢间公司就系咁啦，将呢啲即系类似狗仔会病嘅嗰啲行为咧，就用翻一啲机械嘅方式去展现翻。可能咧嗰个叫声点解好似奇怪啲咁样啦？ 咁但系点医啊？佢机械人嚟噶， 咁啊，你关心下佢，佢就会医， 佢就会好翻。 咁佢啱，唔使理佢咯， 唔使理咯。 但我想问，咁会唔会肚饿咧？佢 应该就冇啊，我暂时又冇睇到有呢个。 又唔会有大小便。 系啦，但应该都冇，因为呢啲都几麻烦嘅。我谂嗰个人都唔想买。 佢会肚饿，不过系冇电咯。 可能系啦，佢要充电嘅，冇错。 提你咯，就冇电 啦。你要叫，例如叫，可以有啲咧，你会叫翻佢去个充电座咁样度。 我自己翻去， 自己充电。 呢个而家香港都有得卖噶。 定系日本啊，定系睇其他国家？ 我睇呢一个就日本嘅，但系我知道亦都唔系净系日本呢间公司有嘅、所以咧，头先我分享嘅时候都将唔同，即系我见过嘅呢啲技术 知道知道知道。 咁啊，呢啲大家再研究啦，如果有兴趣。 好，呢、這个就 AI 系啦， 系啦。咁啊，我最想带出一个重点咧，最后就系、是、其实佢点解会设计呢间公司设计呢样嘢咧？其实佢就希望真系可以陪伴大家多啲嘅，有个机械人。咁、所以咧，佢又未必好似你嘅伴侣咁嘅，但系佢可能仲劲啊！佢记得晒啲生日啊，记得晒要同你庆祝啊，咁啊，即系可以带多啲趣味喺你个生活度咯。系啦，咁啊，嗱，都我头先讲完个例子啦，吓，我其实大家都好有反应啦，吓，咁但系都可唔可以啊试下讲下俾我知啊？你头先觉得呢个 AI 个特色系点嘅咧？佢难唔难用咧？个形式佢嗰个表现嘅形式又系点样？ 我想问咧，如果我有啲唔开心嘢咧，譬如话、我唔开心啊，因为俾阿妈闹啊，咁佢会唔会帮我谂到一啲嘅 安慰 说话？识唔识安慰人噶？ 嗱，应该咧，如果佢背后真系用类似 Siri 嗰啲技术，你有玩过咧，都知道佢系真系会答到你嘢嘅，系啦，佢简单安慰啦，都会有嘅。 佢都有答你嘅，即系我问佢，你觉得我靓唔靓啊？咁佢就呢啲系见仁见智。 佢醒目喎， 佢唔会直接答。 系啊，佢唔会伤害你啊， 唔 会 直接答你。 答咗等于冇答噶。 你扮 AI 越嚟越似啦， 因为个 AI baby。 系啦，冇错。 嗱，我觉得其实唔难用嘅。如果你咁样讲嘅话咧，呢、我觉得其实喺我哋嘅手机里面有好多啲 apps 咧，其实都已经有呢一啲咁嘅嘢喺里面咯。譬如我就同你陪伴你啊，咁头先我所讲嘅就 Siri 啦，又或者就系话同你倾偈啊，呢啲都唔难。 或者答一啲问题。 系啊，唔难应用。 系啦，系啦。 佢只系将所有嘅嘢集于一身。 冇錯啦，其實而家啲 AI 嘅技術咧，當然可能訓練個模型啊，嗰啲交俾啲科技公司去做啦，咁佢哋即係花好多時間心血去做。但係做完啦，訓練完嗰個模型啦啊，例如我哋放喺 AI 寵物呢個例子，去俾我哋日常生活中去應用嘅話咧，其實就唔複雜嘅。你會見到可能同你係一個娛樂咁嘅性質，同佢互動嘅啫，甚至你同佢講下嘢，連個掣都唔使撳，仲簡單過平時可能用手機添嘅。咁所以呢一個都係我想帶出嘅一個信息啦，就話俾大家知，其實 AI 已經喺我哋日常生活中出現緊噶啦，亦都大家好容易去揾到。 咁我問一個幻想問題啊，會唔會第時啲人咧連貓狗都唔使再養咧？因為全部有曬呢啲咁高智能嘅寵物啊嘛，係咪先？ 其實你問呢啲問題，可以話其實所有嘅科技產品咧，你都可以咁樣問呢個問題。即係當一樣新嘅科技產品出現嘅時候，會唔會 代替咗 現有嘅嘢咧？嗱，我答你唔到嘅，因為點解？一嚟要睇下做得好唔好啦，嗰、那個科技產品；二嚟佢有冇用啦，等等啦。第三就係本身嗰樣嘢有冇佢嗰個價值，就好似馬車個概念，同埋一個真係私家車啊，即係你去揸車嘅概念啦。點解我哋唔再用馬車？你真係養隻馬都好麻煩嘅，你同埋你去到嘅路程又有限啦、原來之後有電油啊，等等。 我諗時間會印證啦，即係隨住歲月就睇下呢個 AI 點啊喺我哋人生裏面咧係攞到一啲適當嘅地位，又唔會太過分，可唔可以？ 冇錯啦，冇錯啦，係啊， 係啊。咁由於時間嘅關係嘅話咧，因為剩翻即係分鐘嘅，其實我哋有好多嘅嘢、 啊、 都未講嘅，但係都少少地做一個少少嘅總結啦、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好啊。咁或者我做個簡單嘅總結啦。咁我想帶出咧就係、首先咧 AI 咧就唔係機械人嚟嘅嚇，都係我哋頭先討論。通常一些 AI 的定义呢就是我们会训练一些数据啦，然后训练个模型啦、然后呢它就会可能模拟、人类、甚至刚才讲宠物的一些认知的能力，好像视觉听觉等等。咁我哋呢啲好容易已经喺日常生活中揾到唔同例子喎，例如头先大家有讲智能手机啊、智能家居啊等等。咁我哋亦都会好容易就可以用到呢啲 AI 技术。 多谢晒 Leo 吓，多谢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被问到，反修例事件至今大约4年，警方会不会就相关案件处理时间划线？他说警方处理刑事案件一向按证据、实际情况和案情需要去处理，定一个所谓 嘅同埋不基于任何证据考虑嘅时间表系不切实际，亦都未必符合法治精神。李家超又话，佢对警方依法处理呢一类案件，依法同埋按实情处理有信心。岭南大学一项调查发现，本港三种野生淡水龟濒临绝迹，包括两种极危物种金钱龟和大头龟，以及一种濒危物种眼斑水龟。岭大科学教研组说，过往15年的研究发现，因为非法捕猎令到那三种野生淡水龟濒临绝迹，当中金钱龟被捕捉的情况最严重。另外，在近九成的研究地点，大头龟和眼斑水龟被发现成体少过两只，认为野生种群已经消失或者不具繁殖能力，只是剩低零星的残存种群。岭大科学教研组助理教授宋奕希说，自本港和内地全面通关之后，透过红外线相机监测，发现研究地点出现装备齐全的内地捕猎者，透过龟笼等的工具捉走十几只龟。团队敦促政府采取行动打击猖獗捕猎行为，并且建议增加相关法例的刑罚。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抵达中国，展开为期两日的访华行程。俄罗斯驻华大使馆表示，米舒斯京将会由上海开始今次的访问，在上海举行的俄中商务论坛上发言。俄中两国重要企业负责人将会出席今次的活动。米舒斯京听日将会前往北京，并且会获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另外，米舒斯京又会同国务院总理李强会面。苏丹武装部队同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的停火协议，当地星期一晚起生效。路透社引述目击者报道，首都喀土穆东部仍然听到猛烈炮击的声音。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戴兵在安理会审议苏丹问题的时候，敦促冲突双方以国家和平和人民福祉为重，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对话谈判是解决分歧。戴兵表示，当务之急是要确保短期停火和人道安排协议的承诺落实到位，切实保护平民和民用设施安全，为人道救援和人员疏散提供安全保障和工作便利。中方希望冲突双方争取达成更加持久的停火方案和政治安排，推动苏丹国家发展重回正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63点，跌114点，总成交金额409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7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13点，跌1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0元，跌2毫；恒生中国企业67.34元，跌2.8毫；盈富基金19.75元，跌9仙；快手56元，升2.5；美团134.7元，升2.1；阿里巴巴83.4元，跌2毫；建设银行5.33元，跌3仙；比亚迪股份251.6元。 跌六毫，中国平安54.25跌七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8，日元138.56，瑞士法郎0.899，加元1.35，人民币7.049，英镑对美元1.243，欧元对美元1.081，澳元对美元0.6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29。日经平均指数报39.49，跌136，港金报18,310，跌12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2.42，卖出1,962.96。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面对新型犯罪和各方挑战，人老心未老。陈建斌、董勇、郝平三剑合璧，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有料到， 咦？有乜好料？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已经生效，职安健法例嘅最高罚则经已提高。 咁即系点？ 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1,000万同监禁2年。 哇，后果咁严重，仲敢以身试法咩？ 其实职安健大家都有责任，老板、员工同持责者要携手努力，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咁咪大家都好咯。 Hello， 我是太极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有病没有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偈，那就已经是最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1:00的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 风骚快活人。 请相信你别怕，再见童年吗吗，如今的我懂得接受往事，不需再怕。 片段人间，别恋。 喂，搵边度啊？ 诶，唔该，八号屋送外卖啊。 哦，摆到得啦。啊，余小姐会叫工人姐姐落嚟攞噶啦。 哦，好啊。啊啊，唔系啊。啊、不过呢我头先唔小心跣低咗呢，我惊我整死咗佢杯热咖啡，我想当面同佢讲一声，同埋睇下使唔使赔返杯咖啡俾佢。 哇，后生仔送外卖啫，使乜咁紧张啊。 哦，唔係，咁係我整死嘅，赔都应该嘅。 啊，得啦，摆低得啦，我一阵同佢工人姐姐讲声得㗎啦。放心啦，余小姐好人，唔会闹人㗎。 哦，好啊，咁唔该晒啊，我走先啦、 好啦， 拜拜。 早晨啊，陈生。 嗯，啊，余小姐有冇出去啊？ 喂，今朝六点零钟出去啦，个助手 Amy 嚟接佢啊，我谂佢应该出去拍嘢啦。 你谂，你成日望住佢嘅咩？我留意佢。 我冇、啊，我中意睇佢 做 戏。 你 做实 标定系做预计啊？啊，唔多嘢讲。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你走啦、拜拜。 开工又唔话声俾我听。 喂，使唔使我话俾余小姐听你嚟过啊？ 唔好咁多事啊，阿看家。 知道，知道，知道。 早晨啊，八号屋余小姐叫嘢食啊，唔该。 啊，你自己送俾佢啦，费事俾人话。 吓、 啊？ 哦。 系边位？ 送外卖啊，唔该。 系嚟紧。 小姐，你嗌嘅嘢食啊？ 摆低得噶啦。 余小姐系你啊？我想讲你。你真人靓过上镜 系咩？多谢多谢。 对唔住啊，我 对唔住乜嘢？ 即系我咁讲嘢，好似好冇礼貌啊！对唔住，我走先啦。 你咪行住。 咩事啊？ 咁嘅，琴日咧，我杯咖啡倒咗一半，系咪你送噶？ 系啊系啊，对唔住啊，我送噶。不过咧，其实我有同你大集个看间讲噶，咁我自己送过嚟嘅。咁如果真系倒泻咧，我负责啊。或者你负评我都得噶，我接受噶。对唔住啊！ 我想问，其实你除咗识讲对唔住之外嘅话，仲识讲咩噶？ 唔系，即系我唔啱啊嘛，咁对唔住啊！ 又你得啦得啦，嗱，俾你嘅，袋住佢。 吓、啊，你俾钱我啊？ 贴士嚟嘅，我欣赏有责任感嘅后生仔。冇事啦，我要化妆啦，吓、我唔倾啦。 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 系 我可唔可以同你影张相啊？因为我真系好中意睇你做戏嘅，余小姐。 唔得、啊， 对唔住啊！我明噶，我明噶，我走啦。 未化妆点影相咧？咁夜嘅，边个？ 开门啦、啊！好急啊，快啲啊！ 你冇带锁匙咩？你咁夜上嚟做乜啫？ 系中意上咪上咯，做咩？唔想咋？系咪有马路喺度啊？ 喂，你噏乜嘢啊？你厕所先啦，我俾条毛巾你敷下啦。 唉，毛巾，睇死你都唔敢嘅。试下嗱，你有男人我掟佢落街。 你讲乜嘢啊？你饮醉啊？你唔好讲咁多嘢啦。喂，你好重，我冇力啊，你自己用啲力好唔好啊？ 咪 吓？ 咁香嘅茶做咩啊？好靓喎！ 乜嘢啊？ 今晚陪你。 哎呀，是但你啦。嗱，不过咧，我唔服侍你啊吓，我成沓剧本要睇，我听日下昼要开工啊。 我唔理你，我唔要你睇，你入房入房入房。 我都话我要睇剧本咯，我唔入啊，你自己入去瞓啦。 唔得，唔入。 系啊， 就喺度，就喺度，呢度。 喂呀，你冇整乱我啲剧本啊！ 你攞嚟啊！ 喂呀！喂呀，你做乜嘢搞我哋？你领手 剧 本嚟 噶？剧本又点啊？咩啫？余冰生，你今晚做好女人角色， 瞓喺度得噶啦，唔好喐啊，知唔知啊？ 你咁大声啊！一时间有人投诉，麻烦噶。 投咩投诉？差人上嚟都唔惊。 唔好搞 我！我俾全世界知道，我 Patrick Low 就系影后余碧莎创伤嘅男人。嚟啦！ 诶，余小姐送外卖啊！ 摆低喺门口得噶啦。 吓、啊啊，你今次嗌咗好多嘢食、啊，好重、啊。嗱、啊，你开门啦，摆你入摆入面啦，好唔好啊？ 佢走咗，我食唔晒。你唔介意嘅，你攞咗其他嘢食啊，我请你食啊。 吓，咁好似 ，sorry， 我 唔 得闲啦。你中意点都得噶啦。 哦，咁我摆低啦吓。 好。 啊，拜拜。 诶，咪住。 吓、啊， 你可唔可以帮我个忙啊？帮我买啲消毒药水、止血嗰啲嘢翻嚟啊！ 啊，余小姐发生咩事啊？哦，你系咪拍武打系俾人打？伤得紧唔紧要啊？吓、啊，你俾我望下。 系啊，我拍戏整亲。 哇，唔系、啊，哇，你只眼肿到成只鸡蛋咁嘅？啊，唔系啦，唔系啦，不如入医院啦，好嘛？ 得啦，得啦，嗱，呢度500蚊，你帮我执啲药翻嚟，唔该。 喂，你只手啊，流紧血水。 哇、啊啊，好痛！我啲嘢。你唔好同人哋讲啊，知唔知啊？ 得，我即刻帮你买啊！ 喂， 喂啊，珊珊啊，喂 ，sorry 啊，我琴晚饮得太多酒，燥起上嚟，冇心眼。嗱，我其实仲唔开心过你啦，我公司啊，你知唔知俾人恶意收购唉，我好烦啊，好多嘢处理。嗱，我应承你，我以后唔会喐手。我真系唔会啊，真系讲过，真系。 你讲完未？ 开会啦，开会啦。我翻香港啦，马上嚟揾你。嗱，我仲有。 得啦。 我啱啱咧过咗30万俾你。哎呀，你中意买咩买咩啦，唔好嬲吓。啊 ，WTC 嗰个限量版嘅袋，我欧洲翻嚟，第一时间攞最贵嗰个俾你。啊，开会啊，开会啊。啊，唔讲啦，唔讲啦吓，拜拜。 嚟紧，哎，哇！你咩事啊你？你做咩流咁多血噶、啊、你？吓、 啊，冇事。出面咧落好大雨，咁、啊、我上你呢条斜路咧又斜得滞，啲、啊、雨水系咁冲落嚟，我部绵羊车反咗车啊！啲嘢食打烂晒，唔、 哎、 好意思。 咁大雨你仲上嚟？ 我挂住你啊嘛，我担心你，我想见下你啊。是呢你啲伤好啲咩 你唔好讲埋啲无谓嘢啦你入嚟啊我帮你啊你点会伤成咁样㗎我睇下你个伤口。 唔该晒。 哇你成身湿晒啊。你不如咁啊啦你去改边个客次 啊你买下个新鲜啊你跟住冷亲啊。 但是方唔方便㗎 得啦快啲去啦。点啊你舒服啲未啊？ 我好多啦，唔该晒你啊，余小姐。 痛唔痛我啊？整啲嘢俾你食。 吓、啊？ 其实咧，我屋企冇嘢食噶，不过有饼干吓、啊。你知啦，我唔煮嘢食噶。 所以咪成日叫外卖咯。 嗯。啊系咧，你赶唔赶时间啊？ 啊咩？ 嗱，横掂出边要落咁大雨啦，不如咁啦。陪我饮杯酒好唔好 啊？但我唔识饮酒噶， 饮少少啊，但系陪我啊，好嘛？ 好啊。 我喺18岁中学一毕业就参加咗选美，跟住入行，就咁就20年啦。我唔知道自己算唔算成功，我只系知道喺表面我只得到好多嘢。其实我都失去了很多东西。28岁那年我认识到一个医生他对我很好的很爱我我都很喜欢他。如果 我同佢结咗婚，我会同佢生两个小朋友，一个仔，一个女。我觉得我哋会好幸福咯。不过可惜啊，佢屋企人反对，因为佢哋成个家族大部分人都系做医生嘅。我仲以为我有咗 B B， 佢会回心转意，结果仲由佢亲手攞走我哋嘅 B B。 咁你仲有冇挂住佢啊？ 冇啦，你估我仲系妹妹仔咩？唉，唔谂呢啲嘢啦。依家对我嚟讲咧，你知咩最紧要啊？钱最重要，啊、因为有钱先至有安全感。诶、欸嗯，你咧？我想听下你嘅故仔。 我就大学四年班， 嗯， 中意揸绵羊仔，所以就揾咗送外卖呢份兼职咯。其实我本身都系住呢区噶，不过啊，我住华富村。所以最后就揀咗你呢区送外卖咯。 嗯，咁你部绵羊仔依家点啊？ 拖咗你哋个后闸喎，应该冇乜事嘅。 但系出边好似停咗雨咯。诶、欸，我哋游车好啦。 啊，乜你又揸车嘅咩？ 冇啊，坐你部绵羊仔啦，好嘛？ 我未试过载人噶。 我试过啊嘛，我可以车你噶嘛，嚟跟我嚟 啊！ 未啊你？ 诶、哎，唔好啦，唔好啦，不如我车你啦。 得啦，我怕嘢都试过载人噶，你放心啊，你揽实我，嚟 啊！我真系揽实你噶啦，我揽噶啦。 你好紧张，未揽过女仔条腰噶？ 试过。 讲大话啦你，嗱出发噶啦，揽实啦，嚟咯，哇！哇爽啊！咁开心噶啦！哇，啲风吹埋嚟好舒服啊！你舒唔舒服啊？ 舒服啊！ 我咧好中意落完大雨之后出去兜风呢种感觉噶，你中唔中意啊？ 我中意啊！我仲好中意你啊！喂喂，我买咗顶粉红色嘅头盔送俾你啊，你睇下中唔中意啊？开门啦、 啊！诶、哎，搵边个嚟？ 啊，我对唔住啊，我谂我搵错地方啊，唔好意思啊，对唔住啊。 边个啊？ 搵错、啊，诶、哎，呢石 Q 又做虞姬又发梦，炒咗佢啦。咦，整咩啊？你喺厨房咁香嘅？ 香唔香啊？啊哈！今日我煮嘅，快啲试下。 哦、啊，好啊，嗯， 嗱、 啊。系几好味喎！ 我哋以后咧就唔使叫外卖啦，有咩奖励先？ 又讲呢啲啊 ！WTC 有嘢新嘢，要唔要先？ 好啊 ，Thank you！ 喂，靓仔，你赖低顶头盔啊！喂。 愿放低 云娜嘅飘忽的爱结束今日嘅故事，编剧马小强先生， 唉，犀利啊！ 系咪你真人真事啊？ 唔系， 你唔系当时揸住个电单，即系去派披萨？ 唔系， 系我嘅 security。 所以我要霸翻个 security 位。 我好中意最后尾嗰句， 好中意啊！个剧本啊， 系啊。 OK， 好多谢晒，好，听朝十点再见大家， 拜拜。